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朝早有一两阵雨，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566点，跌219点，总成交金额68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41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67点，跌74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0蚊跌咗7.6，美团点评89蚊跌咗1.5毫半，盈富基金27.5系跌咗2毫，建设银行系报6.29，系跌咗1仙，中国平安93.9系跌咗5毫，友邦保险74.7跌咗5.5毫。工商银行报5.5系升咗4仙，小米集团报8.99系跌咗一。系升咗1.4毫，中国移动系64.95跌咗7毫，汇丰控股61.2跌咗2毫。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买价：美元7.843，英镑10.079，瑞士法郎7.928，澳元5.366，加元5.989，新西兰元5.021，欧元8.722。每百日元兑港元7.23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0.208。日经平均指数报22625点，升76点。港金现价报13960蚊，升3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494.09美元，卖出1494.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erry 同你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景隆街，建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红隧嘅九龙入口系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排到东山台。喺九龙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跟住洗衣街挤塞，龙尾排到窝打老道。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住九龙陀律伦街车多，龙尾排到亚皆老街。界限街去观塘，近住烂山里道一段比较多车，龙尾排到基堤道。大埔道去旺角，近住美河流一段挤塞，龙尾就排到李郑屋游泳池。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都比较多车，龙尾就排到芜湖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咁提醒翻大家，由今晚晚上11点，机场快线只系提供来往香港站至到机场站嘅列车服务。香港站嘅市区预办登机服务截止时间会维持喺飞机起飞之前嘅90分钟，而九龙站嘅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就会喺晚上10点暂停。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同埋北大屿山公路小豪湾去九龙。咁最后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日落时间系傍晚5:52，而听朝日出时间系朝头早6:23。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欲作家书20000重， 家书15行， 恐有家书寄远人。 烽火连三月， 家书抵万金。 各位香港朋友 Jeff 你好吗？ 各位同学， 亲爱的达安辉教授， 陈宏毅上，2019年， 永远怀念你的基本， 祝大家平安康汉。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点，香港家书，千言万语，安放之处。 打波先嚟落雨，比赛先嚟拗柴， 着新鞋先嚟踢花，考试先嚟失手， 打机过关先嚟跳掣， 做 project 先嚟玩失踪， 空肚先嚟冇早餐食。 激气过后，想翻转头，头先只是芝麻绿豆的小事。面对难题，不气馁，他朝成就必定非凡。 拉阔角度，放开心情。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嘅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啊，冇人需要辞职嘅，你以为咁样嘅道歉有用嘅咩？ 我哋都希望社会安静落嚟，唞一唞。 香港人收复，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咗一个报警天堂。 唔好让呢个政治嘅仇恨放晒落我警队嘅同事度。 我唔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点解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咁，系因为我哋嘅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自在的意志。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景祥。 星期三的自由风，自由风开始了。咁啊，今我哋会同大家继续倾一啲热门嘅话题嘅。咁其中咧，就第一个钟头咧，会同大家倾下咧关于个陈同佳嘅出狱之后咧嘅引起嘅各种嘅风波同埋话题啦。咁啊，大家都知道咧，就系二十岁嘅青年咧，呢个陈同佳咧，旧年就牵涉一宗咧台湾杀害女友嘅案件啦。咁啊，犯罪之后咧，佢就系潜逃翻香港嘅，咁成为咗香港咧反对修订逃犯条例风波嘅一个导火线啦。咁啊。佢犯案之後咧，佢就潛逃咗翻嚟香港啦。咁啊，本港嘅警方咧就用最後咧就用呢個洗黑錢罪咧將佢拘捕咗。咁啊，經呢個法庭審訊咧，判處入獄咧就29个月嘅。咁啊，期間咧政府咧就係希望咧就係做一個逃犯條例嘅修訂咧，就希望用一個引渡嘅方法咧，就係將佢送翻去台灣。咁但係當時台灣政府咧就明確表示反對啦。咁件事中間咧就來來回回咧就都爭拗咗好耐嘅。咁唔經唔覺咧。咁今日咧就陳同佳咧已經係刑滿出獄噶啦。咁大家要留意新聞咧，就咁今日出獄嘅過程裏面咧，就由聖公會嘅聖公會教省秘書長啊管浩明咧就陪同佢咧就離開呢個壁屋監獄啦。咁佢就接受訪問嘅。咁陳同佳自己講咧，佢就話咧就先向呢、這個死者潘曉榮嘅家人道歉啦。咁表示自己做咗啲無可挽救嘅錯事。咁佢一路表白完之後咧，都係做一個90度鞠躬啊，都向香港人表示是对不住的。咁呢个对不住呢就事实上真是背后一个大一场大的风波来的。咁由风波过后呢到佢今日的出狱呢就大家可能都想不到呢起佢点样继续处理佢之后佢自己呢个认罪同埋愿意接受审讯呢方面呢都继续是引起好多风波的。咁事源呢就因为呢就佢自己出狱的时候呢就话希望呢就返去台湾啦就话要自首的。咁最初大家以为呢件事都可以圆满解决啦。咁但系点知台湾方面咧就提出咗一啲唔同嘅睇法，咁台湾方面咧就话咧就最初咧表示话系唔准佢入境嘅，咁到后来咧就因为台湾方面咧或者各界方面都有啲唔同嘅声音啦，咁后来嘅陆委会咧就改变咗个讲法，就话咧希望派人咧就嚟到呢度咧就押送呢个陈同佳翻去台湾嘅，咁但系到提出呢个方案之后咧就到特区政府又表示唔同意啦，咁特区政府咧就喺寻日嘅深夜咧就发咗个声明咧就话表示咧系反对台湾呢个提法，就话咧。台方咧系冇权咧嚟到香港咧系执法咧系押送咧疑犯嘅，咁大家一言一语之间咧就结果而家件事点解决咧？咁都未有一个头绪，咁相信咧可能仲要有一啲嘅方案要提出嚟咧，系互相要讨价还价啦。咁到底件事点样发展咧？咁一阵间稍后咧，你会请到两位咧法律界背景嘅朋友咧，同我哋倾下，分析下呢件事咧到底应该点解决咧？到底法律上嘅争拗多啲啊，还是政治上嘅争拗多啲咧？咁大家如果有兴趣系讨论下呢件事嘅话咧，可以打嚟1872311咧，发表你嘅意见，同埋亦都可以咧分享下你到底点样睇呢件事嘅。咁或者我哋先听一节嘅新闻追踪，我哋翻嚟再倾。 今日新闻追踪。 2019年10月23号朝早9点， 我想同晓颖嘅家人讲声对唔住，希望佢嘅家人能够稍稍放下失怀。 触发反修例风波嘅台湾杀人案疑犯陈同佳洗黑钱罪刑满出狱，佢两度鞠躬致歉，话做咗无可挽救嘅错事。 对于社会，对于香港人，我只能对唔住，希望各位可以俾机会我重新做人，俾个机会我回报社会。 香港同台湾对于点样安排陈同佳去台湾自首未有共识。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批评台湾诸多阻挠，认为若果今次不能够秉承公义，台湾政府要负全责。 台方提出要派员来香港押解陈同佳，这个是极度不尊重特区政府的司法管辖权，完全不能接受。现在陈同佳刑满出狱，已经是一个自由的人，特区政府是没有权向他采取任何强制性措施。 有批评说特区政府在陈同佳事件上面刻意放弃司法管辖权。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对此表示极不同意。 在这个台湾的案件里面，犯罪的地方是在台湾，證據咧大部分都係喺台灣，所以應該咧就係台灣咧係會有喺刑事嘅司法管轄權。 11:30，政府宣布措施支援旅遊業界，將會為旅行社提供入境過夜旅客每位120元、出境旅客每位100元嘅獎勵金。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话： 每一家旅行社以500个名额为限，每一家旅行社最多的上限可以得到60,000元呢一个现金的鼓励计划。而呢个计划是希望在11月之内出台，去到3月底，为期4个多月。 下午3点， 我根据立法会议事规则第64(2)条，正式宣布撤回条例草案。 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在立法会会议动议撤回逃犯条例修订草案。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翻嚟啦，我哋傾緊咧關於呢個陳同佳咧，就係刑滿出獄之後咧，到底佢嘅去向係會點咧？同埋到底香港同台灣方面點樣磋商出一個辦法出嚟去解決呢件事咧？咁頭先我哋聽到一啲新聞追蹤裏面講出嚟嘅一啲觀點咧，咁處理呢件事裏面咧，其實大概都係牽涉兩個範疇啦。第一個咧就係個法律基礎，咁到底一個所謂司法管轄權嗰方面啊，到底個管轄權咧對各自對台灣同香港嚟講咧係有啲乜嘢嘅限制，或者大家堅持咧，大家嗰個司法管轄權的過程裏面是否可以達成到一些是移交一個疑犯的安排呢？按照台灣那方面的講法，就說就台灣的司法單位去年已經提出了3次的司法互助的請求，今年亦都是透過多次透過是台港既有的管道和一些公開的呼籲，就希望大家可以進行一些司法合作。到底這樣的司法互助或司法合作到底是什麼法理基礎呢？另一方面就是說就是到底怎樣處理移交的程序啦。咁其实咧，香港同台湾都曾经系移交过一啲嘅疑犯嘅。大家仲记得咧，系荃湾一宗咧石棺案咧，就有3个涉案嘅港人咧，就当时由台湾咧移送咗翻嚟香港嘅。咁当时都有一个合作嘅安排嘅先例嘅。咁就到咧今次里边咧，系点解会出现咗咁多嘅阻滞咧？同埋啲阻滞里边背后嘅法律根据或者基础又系点样嘅咧？咁喺呢个时间咧，我哋不如就请一位法律嘅专家咧，就系阿陈宏毅教授啦，就系港大法律学院教授咧，同我哋或者分析一下呢件事先。陈宏毅， 系你哋好， 你好啊，陈宏毅。我哋啱啱就倾开咧，就呢个陈同佳案咧呢件事咧，就大家都讲到咧嗰个所谓司法管辖权咧呢个问题嘅。咁嘅司法管辖权里边咧，就想你系法律专家啦，咁可唔可以分析一下咧？到底而家台湾方面咧，又讲紧佢自己一堆嘅理由嘅吓，佢曾经提过一啲司法互助等等嘅合作啊，咁系香港咧唔肯配合啫。咁啊，港府自己亦都发咗个声明嘅，就话咧就香港咧喺而家嘅证据下边咧，就其实冇办法处理佢嘅案件嘅。咁啊，你睇咗咁多嘅資料信息之後咧，你初步覺得其實呢件事嘅法律上邊咧，其實有冇一啲理論基礎可以係解決到呢件案件嘅咧？ 根據香港嘅法律咧，由於我哋即係普通法嘅制度啦，咁根據普通法制度咧，我哋法院喺刑事案件裏邊咧， 一般嚟讲系对于香港境外所发生嘅刑事嘅案件咧，就系冇管辖权嘅。咁、所以咧，陈同佳如果喺台湾系有杀人嘅话咧，咁呢个杀人案咧就香港法院系冇管辖权。咁但系咧，我哋香港咧已经检控咗佢，就系就住佢嘅洗钱嘅行为。咁呢个洗钱行为咧，由于香港发生啦，咁所以咧。就香港法院有管轄權，咁啊審咗同埋判咗啦，佢啱啱服刑完畢。咁但係剩翻嗰個可能嘅罪咧，啊，即係謀殺罪咧，咁我哋法院係好明顯係冇管轄權嘅。咁呢個都唔係咩灰色地帶嚟㗎啦，即係我哋法律都好清楚㗎啦。咁但係台灣方面咧，就即係根據台灣嘅法律係絕對有呢個管轄權嘅。咁所以而家即係啊。即係雙方，我諗都承認話嚇，如果台灣對佢進行呢個審訊咧，都係一個合適嘅安排咯。 嗯，即係話你覺得個法律上呢個係冇灰色地帶，應該好清楚嘅。即係件事應該係交翻俾呢件案係應該交翻俾台灣嘅司法當局去做一個審理。 交翻俾台灣當然係另外一個問題，但係即係從法律角度嚟睇咧，香港法院。冇管系權咧，呢、這個就 好清楚， 相當清楚噶啦。 嗯，咁啊，陳文毅亦都想請問你咧，就係、話台灣嗰方面咧，就出咗個聲明裏邊話咧，就佢哋曾經咧就舊年咧三次提出司法互助嘅請求，咁咧就話就港方咧就冇回應啦。咁呢司法互助嘅請求其實通常係點做咧？同埋香港同台灣大家知道啦，都係即係一個中國之下咧，就係唔同嘅地方啦。啊，即係呢個概念上啊，要喺內地嚟睇。咁啊，呢啲司法互助其實做唔做得到嘅咧？有冇條件？去做嘅咧，其实， 司法互助咧就系、是、有需要有啲法律嘅依据嘅。咁我哋现有嘅关于司法互助嘅法律，无论系逃犯而家又好，或者其他刑事司法嘅互助又好咧，嗰、那个法例咧都讲到明系唔适用于即系中国其他地方啊，包括中国内地啊，同埋台湾嘅。咁、所以正係因为咁所以就吓、半年前特区政府就提出咗所谓修例啦、即係当时都係諗住处理呢一个嘅即係香港同台湾或者香港同中国内地嘅一啲嘅、逃犯移交同埋司法互助嘅安排。咁由于呢个修例大家知道呢而家最终都係撤回咗啦，咁所以变咗即係即係从法律上嘅角度嚟睇呢就冇任何嘅法律基础呢係去即係處理香港同台灣之間，或者香港同中國內地之間嘅呢個逃犯移交，或者咧呢個刑事嘅司法互助嘅。 咁嗱，但係我哋所知道咧，內地同台灣咧，反而就有一啲司法互助嘅安排嘅，係咪咧？即係點解台海兩邊都可以做到呢、這個，反而香港同台灣方面就冇，反而冇條件去做？ 佢哋嘅司法互助安排咧，系喺即系国民党执政嘅时候啊，两岸关系比较上系良好嘅时候咧，系订立嘅。咁但系佢哋，因为佢两个地方都系大陆法系嘅国家啦，咁所以就冇我哋即系香港作为普通法地区同台湾作为大陆法地区嗰个法制上嘅差异。咁而且咧，台湾同内地之间嘅逃犯移交咧，基本上咧。台灣都唔會話將台灣人咧係移交去中國內地嘅，即係台灣同內地嘅逃犯移交，主要就將一啲譬如內地嘅人喺內地犯咗法，然後去咗台灣咧，咁台灣就會將佢移交翻去內地嘅。 陳文毅，你依度聽都講啦，台灣大陸係屬於大陸法啦，香港就係普通法啦，咁呢個大家都知嘅。咁但係呢兩種唔同法系咧，喺今次處理裏邊咧，喺觀念上同埋法理上，其實個衝突點係在邊度啊？ 普通法嘅地区咧，个法院喺刑事案件嘅管辖权咧，系基本上系限于即系喺当地发生嘅刑事案件嘅。咁但系大陆法系嘅国家咧或者地区咧，佢嗰个刑事管辖权咧就比较广泛，即系唔系只系限于佢喺唔系只系限于喺佢当地发生嘅刑事案件，即系如果佢嘅国家嘅。公民啊，喺佢境外去作出咗刑事行为咧，咁佢都可以喺法院度行使呢个管辖权嘅。所以理论上嚟讲，如果香港系唔系普通法而系大陆法嘅国家咧，咁咧香港嘅法院咧就会对于陈同佳咧虽然佢喺台湾犯案咧，都香港法院都有管辖权嘅。如果香港唔系普通法嘅话， 是明白。陳文亦再想問一個啦，嗱，台灣嗰方面亦有個聲明咧，就佢提出好多嘢噶。咁其中另一個咧，佢就話咧就話係呢個政物啊，其他各方面咧就話咧政港方咧希望港方去配合啦。咁到底其實呢個方面咧，法律上面咧，香港其實係咪可以配合台灣去提供啲證供啊，或者啲證據等等嘅咧？喺呢個配合嗰方面啊，到底特區政府有冇嘢可以做嘅咧？ 我想因为没有正式的司法互助啦，香港和台湾之间，如果这些配合呢只可以是在非正式的和不违反香港法律的情况之下去进行的、即譬如有些的证物啊，或者一些证据，如果是陈同佳他自己本人是同意的，那呢即特区政府是可以即代他提交给台湾方面的。咁另外有啲即係已經係正式嘅法律嘅文件啦，譬如話陳同佳喺香港佢受審判嘅時候嘅一啲嘅記錄啊，或者法院就住佢呢個洗錢案嘅判詞啊，咁當然亦都可以提交俾台灣方面啦。其實法院嘅判詞呢個提到佢喺台灣即係即係涉嫌即係謀殺嘅呢個咁嘅行為嘅。 嗯，即系喺而家嘅法律框架下边咧，即系特区政府方面提供呢啲嘅口供啊，或者系证供证据系都得嘅，系可以噶。 喺一定范围内，即系某啲方面系需要得到陈同佳嘅同意、另外一方面，如果系一啲法院嘅已经即系公开嘅正式嘅记录啊，或者判词，咁当然亦都可以提供啦。 咁另一个咧，台湾提出嘅咧就系话。好啦，佢话咧，而家台湾咧用一个检警就嚟到香港咧，带呢个嫌疑犯翻去台湾，咁咧就希望咧就得到特区政府嘅同意，共同配合去执法。咁呢个咧就特区政府咧就即系寻晚发咗声明啦，就话咧就拒绝咗嘅，即系话认为咁样咧就系台湾咧派人过嚟喺香港执法，咁咧就认为台湾嘅执法当局咧在香港就没有执法权。咁呢个就系香港特区政府嘅回应啦。咁喺呢方面咧，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分析一下咧？到底台湾如果真系话派人嚟香港呢度带嫌疑犯翻台湾？这个咁嘅过程或者呢个做法，又合唔合法嘅咧？或者系唔系应该要可以俾佢咁做咧？ 我谂特区政府已经解释咗咧，即系话台湾当局系冇权喺香港进行呢个所谓跨境执法嘅行为啦。如果佢而家用嘅字眼就系话派呢个检警人员嚟香港， 带个疑犯翻嚟， 押解翻台灣，咁押解作為法律上嘅概念咧，就涉及到咧係即係一種嘅拘捕啊，拘捕咗之後咧，又將佢係即係強制性咁樣咧，係帶翻台灣嘅。咁所以咧，呢個就從香港嘅角度嚟睇咧，即係香港法律係唔會容許呢一種嘅所謂押解嘅行動，因為陳同佳佢喺獄中服刑完畢之後，佢釋放出嚟咧，佢已經係完全自由噶啦。香港亦冇任何法律嘅依据係即係限制佢人身自由，咁所以台湾当局係唔可以咧，根据香港法律咧係唔可以派人嚟去将佢拘捕啊，拘捕之后将佢押送去台湾嘅，咁呢个即係现有香港法律係冇可能承认啊或者容许呢样嘢嘅。当然如果陈同佳去自愿搭飞机去台湾，咁呢个就当然系佢嘅人身自由，系佢嘅自由嘅选择啦。咁呢个当然就冇任何法律问题嘅。 陈文，我哋睇你提到嗰一点咧，嗱，我哋用翻呢、這个陆委会嘅新闻稿去讲先啦。佢其中嘅第五点咧，佢就话咧系我方检警赴香港带嫌犯翻台啫，佢就冇话点要押送嘅，带佢翻去啫。咁带方面系咪有啲其他做法上可以唔系话叫押解咁样嘅配合下我哋带佢翻去啦？咁有冇咁嘅可能做法嘅？ 我谂如果香港同台湾当局系达成一个嘅共识吓，或者一个嘅。相互的理解就是说他们派台湾方面派人来，但他就不是进行所谓押解或者拘捕，而是呢陪同陈同佳，陈同佳自愿上机，咁你又陪同他上机，咁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呢，我呢就可能是可以双方都接受啦。但是这个先决条件就是双方需要有一个谈判协商达成一个共识咯。 即是先谈好了先。 是啦， 咁呢个会唔会都系你觉得呢个事件跟住后续咧嘅解决方法， 其中一個就係話咁樣，即係大家希望接觸傾。 我理解台灣當局最新嘅講法就係話，佢哋都唔係一定唔准陳同佳入境嘅，只不過就唔可以預先發個簽證俾佢。咁如果佢去到台灣咧，就可以申請落地簽證。即係呢個應該係最好嘅解決方法啦，因為呢個就唔涉及到台灣派人嚟香港咯。 嗯，咁即係話佢自己買張機票上機，咁啊直接去台灣咁樣咯。 係啦，係啦。 嚇，咁期間裏邊，特區政府有冇嘢需要做嘅咧，或者佢有冇角色嘅咧？因為是淨係放佢上你上機啦咁樣。 當然陳同佳佢而家係即係有絕對嘅人身自由嘅，咁佢去邊度，即係政府都冇權話限制佢嘅。咁但係問題就係，如果台灣方面需要有啲嘅香港嘅協助，譬如頭先我哋傾過嘅嚇，某啲證據上嘅協助啊，或者提供一啲資料啊，咁我諗即係特區政府根據佢最近呢幾日發表嘅聲明，咁佢都係願意咁樣做嘅。 嗯，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啊，陳榮毅。 係，好多謝你。 唔該曬。咁啱同我哋傾緊嘅咧就係港大法律學院教授陳榮毅咧，佢幫我哋分析翻咧陳同佳案裏邊咧，到底個司法管轄權利及移交方面咧有啲咩可以做嘅咧咁。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參與個問題嘅討論咧，可以打嚟18723111嘅。我哋先聽下新聞。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北京计划在明年3月之前任命临时行政长官，接替特首林郑月娥完成余下任期。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目前呼声较高的是前金管局总裁陈德霖，以及是全国政协常委、前政务司司长唐英年。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有关报道是别有用心的政治谣言，强调中央政府坚定支持林郑月娥尽快止暴制乱和恢复秩序。唐英年回复本台查询的时候说，报道纯属揣测，陈德霖就表示不回应市场揣测。日本时报引述北京一个高层官员说，金融时报的报道错误，根据基本法，报道提及的所有人选都不可能接替林郑月娥，但是北京已经为香港的不同情况，包括一旦林郑月娥政府完全无法控制局势，准备了各种应急计划。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在立法会大会宣布撤回修订逃犯条例草案。李家超表示，由于公众对草案的意见分歧，社会出现矛盾，政府决定暂缓修订逃犯条例草案，为更清楚明确表明政府的立场，所以正式宣布撤回草案。根据议事规则，涉及撤回条例草案的发言不容辩论。民主党议员许智峰要求李家超澄清政府檢討的內容當中，是否包括要求李家超為事件負責以及下台？李家超表示沒有補充，不需要澄清。民主派議員之後高叫口號，要求李家超和律政司司長鄭若驊下台。立法會主席梁君彥驅逐公民黨議員郭家麒離開會議廳，但是郭家麒拒絕離開，梁君彥暫停會議。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表示，台湾杀人案的犯罪地点在台湾，证据大部分在台湾，台湾有刑事司法管辖权，极不同意指香港故意放弃司法管辖权的讲法。他又说，如果在证据方面台方有任何要求，香港在法律上可以做的话，特区政府会尽量配合。被问到三年前的石棺案，香港有派人到桃园机场接收由台方移交的涉案人士，和今次的做法有没有不同？郑若骅说，很难就上次案件怎样运作作回应。他又说，每个程序上都希望可以安排合作，但是要有一定的法律基础。北韓傳媒報道，領袖金正恩視察金剛山旅遊設施的時候，指示要拆除區內由南韓承建的設施，並且重新制定金剛山旅遊區開發總規劃，批評金剛山的發展依賴韓方旅遊政策，是犯下嚴重錯誤。 南韓統一部發言人在例行記者會回應說，如果朝方提出拆除要求，韓方將會從保護公民財產、尊重兩韓協議精神，重啟並搞活金剛山旅遊計劃。重啟並搞活金剛山旅遊項目的角度出發，和朝方磋商。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表示，兩韓是同一民族，北南關係是影響朝鮮半島形勢和地區和平穩定的重要因素。作為近鄰，中方一貫支持兩韓雙方通過對話和協商改變相互的關係，推進和解和合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朝早有一两阵雨，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去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而家只是公主道过海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近住隧道口一带都开始车多，另外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映月台，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就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繁忙，龙尾接近亚街路街桥面。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路道。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仍然都是挤塞的，车龙排到近泽安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芜湖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松屋村。之后提提大家港铁的服务安排啦，咁除咗机场快线之外，港铁的其余各条路线，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咧，系会提早喺晚上嘅11点结束。咁而由晚上嘅11点起，机场快线只系提供来往香港站至到机场站嘅列车服务，香港站嘅市区预办登机服务截止时间将会维持喺飞机起飞前嘅90分钟，而九龙站嘅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将会喺晚上嘅10点起暂停。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同埋北大屿山公路小濠湾去九龙。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哇 ，Vicky， 你今个星期健康速度教人练旋风腿啊！ 哎呀，唔系旋风腿啊，系旋风球啊！ 哎呀，咪又系旋风，咁有咩分别啫？ 想知就要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入面嘅健康速度，我 Vicky 同旋风球教练佳 Sir 教大家点玩呢一种新兴运动，记住听啦。 我孙圈同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买一手楼之前要睇清楚买方提供嘅售楼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预计关键日期唔等于收楼日期，计清楚支付条款、按揭同所有开支，谂清楚拣楼唔好超出负担能力。如果冇签买卖合约，之前俾咗楼价5%嘅订金会没收噶。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 自由風翻嚟咧，我哋傾緊咧就陳同佳案咧，其實係依個反逃犯條例修訂風波導火線嘅主角啊。咁啊，今日咧就刑滿出獄啦。咁但係其引起嘅風波咧仍然係繼續嘅。咁啊，主要係集中於咧就係台灣同香港到底點樣處理佢自己話要自首或者佢自己希望去台灣投案啦，或者佢叫做嘅安排到底係點咧？又觸發咗另一場嘅不大不小嘅風波啦。咁啊，大家如果有興趣想討論呢件事咧，可以打嚟1872311發表你嘅意见嘅，咁啊，而家电话机旁边有位听众啊，黄生打通咗嘅，黄先生， 系你好啊，陈主持你好， 系啊，你好啊，系你请讲啊， 首先就你港台咧，千祈唔好咧俾啲政治嘅团体咧打压你，同埋咧你一定要咧啊，帮我哋市民咧啊，永久要俾我哋市民咧发声啊。 系好啊！ 唔理你政治好中立好偏激好，一定要自然都做翻样嘢。即系我喺香港出世啊！我今年47岁 收到系啊，黄生，但系我哋不如讲翻下呢个陈同佳个案先啦，好嘛？多嗱，呢个系我听到你个关注呢个港港电台嘅 吓，系啊。 咁啊，陈同佳呢个案你又点睇咧？因为我谂而家倾紧开呢个， 唉。即系冇因就必有果。嗱，而家阿陈小朋友出狱啦啊，咁而家佢话自首啊吓吓，咁我都认同佢系即系犯咗事，但系唔知啱唔啱对唔对都唔紧要啦。咁佢都话去反自首。咁台湾方面就话佢唔能够咁收佢，咁咧。特区政府林郑月娥特首啊，咁点样办咧？啊， 系点办咧？你觉得点啊？你有冇咩意见咧？你自己其实你会点睇啊？你觉得有咩方法啊？ 根本就系而家就冇方法啦。而家嗱，而家阿陈小朋友出咗嚟啦啊，佢谂住咧做错事啊，谂住嗰间台湾度 投案自首， 投案， 但自首你同唔同意佢可以咁做，可以解决到咧？黄生，如果咁讲， 佢本人嗱，我唔讲呢啲阴谋论啫。佢本人真系想去台湾去自首嘅吓，但系一到政治方面咧吓吓，就系我想问翻而家特区政府林郑月娥中央。啊！台灣政府啊，你點樣去解決呢個問題先？我想問呢樣嘢。 好啊，好啊，咁我哋不如我再探討下，睇下點樣解決啦。咁因為的確即係而家都唔容易解決，因為大家都各自表達咗立場。咁到底應該可以點做咧？咁我哋不如咧聽多一位啊葉先生同我哋傾下先啦。葉先生， 係啊，你好，主持人。 係啊，你好啊。咁啊，你點睇啊？ 我睇電視機咧，覺得呢個後生仔佢雖然做錯多事咧。但佢誠懇嘅態度咧，我諗香港好多人都會接受啊。 嗯， 相反嚟講，林鄭佢向香港人道歉，基本上係冇誠意同埋兜大圈。 嗯， 而且而家陳同佳放咗出嚟咧，就證明林鄭當初嘅初心啊，係利用陳同佳嚟搞呢個修例嘅，就引致呢個咁大嘅風波。其实严格嚟讲，林郑应该系早啲寿终正寝就比较好啲，对香港人嚟讲系个福，系个福。 系好啊，唔该晒你先啊，叶生啊。咁啊，到底件事咧要点解决咧？咁啊，同埋香港咧，咁啊。呢件事的確就係因為今次呢個喺台灣發生嘅一宗咁嘅命案咧，就掀起咗我哋呢個反修例風波嘅。咁都有啲真係幾難預料得到。咁大家如果想傾下關於件案件咧，或者你點睇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咁我哋不如先休息一陣先。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水炮车射蓝色水剂，射到人啦，亦都射到清真寺嘅。融乐会总干事张凤美， 佢睇到我哋根本系冇装备，唔系一班示威者，点解佢仲会咁样射咯？ 印度协会前主席毛汉， 唔明白香港警方点解会咁。我不嬲都好尊重警方。经过呢件事，我觉得香港冇咗王法。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星期六问责就请嚟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点解旁边有林生？ 十几岁嘅细路行出街俾警察剥爆头，你有冇谴责过一句警察嘅暴力咧？陈同佳都有承担过你咯。 林生， 我都俾一啲人话我经常去撑政府撑阿林太，我个心都好痛嘅。 大家有信心啦！我希望我哋能够尽快走出呢个困局。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萧乐文、陈亮君，星期六问责。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峰，我哋倾紧咧，关于陈同佳出狱之后咧，佢个去向同埋咧，应该点样解决咧？佢呢个即系想去台湾，但系咧，台湾方面咧都提出咗好多安排。咁而家咧就件事都仲未系达成一个完全解决嘅方法。咁到底法律方面咧，其实仲有啲咩需要讨论，或者咧，其实大家各自提出嘅理据咧，系应该点考虑，或者系到底系谁对谁错咧？或者件事最终点解决咧？咁我咧就请嚟咗另一位法律界背景嘅立法会议员啊，梁美芬啦，同我哋倾一倾关于陈同佳件案嘅。梁美芬， 系你好，陈警。 系啊，你好啊！我啱倾开咗咧，就话今次佢出狱之后咧，陈同佳啦，咁啊，即系触发咗另一个风波嘅，都系可以讲系啊。咁啊，最新个消息咧就系讲紧咧，就系话台湾嗰方面咧，就系话想揾人过嚟咧，就系即系带呢个陈同佳翻嚟台湾啦。咁同埋咧就话佢可以做一个落地签证都得嘅。咁啊，去到呢个阶段啦，梁美芬，你觉得件事开始睇到一个解决嘅苗头未咧？ 其实呢解唔解决喺呢个问题呢，最主要就是大家是现在对呢台湾那个的审讯制度、執法制度和司法制度的信任啫。嗱，讲真呢，如果你五日之前问我，我就即係開始都睇到報紙，我都唔一定好相信話真係啊陳同佳先生肯去自首。咁後屘就即係真係落實咗。咁其實大家都覺得好似鬆一口氣啦，因為對於佢本人啦，對於件事。但係我作為一個即係我都有研究過下啦，即係大陸法同埋普通法嘅分別嘅。咁嗰陣時大家係唔會好大嘅疑慮，就係話究竟我哋呢個永久性居民去咗台灣審訊，會唔會有公平公正呢？其實大家嗰陣時冇呢個 question mark 㗎喎。不過今日呢，經過咗呢幾日，其實即係台灣嘅有關方面呢嘅表現呢，係真係令人呢係好失望嘅。佢真係一時一樣好短時間之內呢，佢又改變㗎喎。咁而且咧，最擔心咧，從法律咧，我覺得點為之一個公平公正嘅審訊咧？咁你譬如你起碼係假設無罪啦，係咪啊？咁佢當然佢呢個人已經認咗有罪啦。咁佢嘅分別喺邊咧？就係究竟佢喺香港有冇預謀啊嘛？咁但係台方咧就一直咧就係堅持咧，佢係喺香港有預謀嘅喎。咁而喺香港，其實我相信當時已經係審查咗好耐啦，隔硬我認為都已經好勉強啊，告佢洗黑錢，希望留到佢長啲嘅時間，然之後睇下我哋可唔可以即係修改到條例啊，諸如此類啦，揾個方法。咁始終呢，就呢件事到而家係喺香港嘅管轄區。你要知道普通法呢，我哋行為地法，我哋真係冇計嘅。咁佢嘅要求成日都話我哋有管轄權唔做呢，其實啊，即係我純粹從法律嘅角度啫。佢第一呢，佢真係好唔熟悉香港嗰個法律。第二呢，就佢隔硬咁講呢，佢會令到我哋嗱，從一個律師嘅角度呢，佢真係會唔會有 prejudice， 即係話呢，佢係對於陳同佳先生呢係有一個預設，就係話喂，佢係喺在港有預謀，咁就死咬香港有管轄權。呢一樣嘢一定要排除咗。我認為呢係佢哋有啲嘢，我自己都覺得莫名其妙啦。當然點解會連牧師都唔俾嗰個簽證啦？ 即係管浩明啦，你講 係嘛？係啦，點解咁緊張呢？咁樣我哋真係諗唔明嘅。其實大家開頭都即係冇屈住，即係有佢嗰種反應咧，可能就台灣政圈先至明啦。咁可能要等台灣政圈咧，佢哋喺選舉期間再互相爆啲嘢，我哋先知。咁 梁偉芬啊，但係我想問一問你依度咧，你頭先講到咧就話會唔會有一個公平公正嘅審訊咧？你係有懷疑嘅，係嘛？即係而家 五日之後嘅而家， 即係而家有懷疑嘅。 如果你話我要俾建議佢咧，我就覺得佢一定要。佢嘅律師，佢台灣嘅律師，而家俾緊意見佢嘅人，真係要搞清楚究竟而家台灣 是怎樣對待這件事，究竟是他是不是真的變成他們 台灣那邊的政治籌碼呢，就麻煩了。 但是如果呢林偉芬，如果他繼續是陳同佳繼續自己願意去台灣接受一個審訊嘅，咁即使可能話我哋會覺得可能係有啲偏差啦，即係個審訊係咪公平公正？但係我哋即係特區政府呢邊都冇嘢可以做嘅，係咪咧？或者係佢去到嗰度時候，佢都要按照嗰個程序去做嘅啫，即係佢個結果係點樣？ 冇任何嘢㗎，冇錯啦。因為咧，而家咧係我哋冇機制嘅，咁大家都係道義上嘅。嗱，講真，大家去討論佢呢個個案都係道義上嘅。我認為一個永久性居民。即是我自己是法律的背景，我知道大陸法系和普通法系的有很多东西是不同的，但是基本上大家最重要都是那个司法程序要公平公正。譬如如果即是当然要审啦，但是你是一个被激怒的情况去杀了人同你在预谋是真的大家知道会差很远的嘛，始终有分别的嘛。在这样的情况，究竟台湾会不会去确保到有公平的审讯呢？这个其实他要证明给大家。我相信香港人呢不嬲对台湾的法律呢其实我们没什么意见的，你知道。 但是也未必很熟悉啦，是吧？也都。 是可能他不熟悉啦，但是有我们都有些台港的有些案件的。但是呢是去到现在这样，因为他真的给我们感觉是朝令夕改。同埋那个政治元素呢很强啊。那我们绝对不希望一个案件呢就变成他们自己选举的政治筹码。所以你要看定一点，他本人的意愿呢似乎今天我都是看电视呢他都是清晰的。 他是想回到台湾的。 没错，因为他都是希望即是自己要面对这个惩罚啦，但是我们只是说从一个我们是专业的角度呢，就他可以是不是在一个时间是用不会有他那么强烈的选举气氛的情况呢，这个我会即是这样提的时间点啫，他本来很快的，我第一次看报纸他可能本来就 即刻去添， 是啦，但是你现在他那个选举气氛那么浓烈，他能不能夠得到真的是台灣裏面都自己的人都認為他是公平公正的審訊呢？ 梁美芬，但是在這裡我想請問你，如果他是真的繼續都有這個疑問的，而陳同佳亦都繼續是說願意回到台灣是投案自首，那你覺得特區政府在這方面有沒有需要提供一些協助，法律上的意見或者等等方面，令到他起碼在台灣的時候得到一個比較公平的審訊，在特區政府這方面有沒有事可以做到 的？是的，我一向就提啦，就算不是同同街邊個都好，在他陌生的管轄區，我們是有任何香港永久性居民遇到這樣呢，有觀察員，如果他求助有觀察員去是應該的。這個呢 觀察員是什麼身份來的？ 觀察員以前呢譬如我們有兩岸呢都會有這樣的審訊呢，大家有時就會派觀察員去看著， 是法律界人士，因為是官員來的， 有時是官員的，有時是官員的，是負責一些譬如叫做 conflicts of law， 即係嗰個叫做法律衝突，大家有唔同嘅法律嘅制度，咁佢有噶。我哋應該都有，即係兩岸以前亦都要有耐唔耐有啲咁嘅情況嘅嚇，咁咧就大家會去觀察，有觀察員嗱，呢啲咧係一個道義上嘅。 即係你覺得佢呢個案件裏邊，你覺得佢需要有呢個觀察員？ 我覺得 今次陳同佳呢個 而家咁政治化啦，搞到即係佢講嘅嘢同嗰個法律咧，我覺得已經係偏差咗嘅。佢哋處理嘅時候講嘅藉口啊嗰啲啦，我即係我覺得我哋都明白你要处理这些问题不是用这样的方式的嘛，你 Visa 不给那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不给签证，那譬如说他本身的人要去探望他的，那都不得的，会不会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那他变成在那里人生路不熟这样，他究竟会不会有传媒去监察或者公众去监察，在香港就可以是呢，因为以往呢其实不止的，有时呢那些人在 对岸或者怎样判了罪呢，我哋试过有时有啲喺泰国，有啲香港人喺泰国判咗十几年啦，运毒。佢我哋可以申请返佢返嚟 香港， 即係佢哋自己本人係啦，申请返嚟香港服刑。佢嗰啲政府嗰个友好关系可以去到咁。但係你而家呢台湾又唔係友好喎，个态度成日一开口就闹香港。咁嘅情况你点可能係做到呢？ 你睇到。梁美芬，你提到呢度咧，有人提过咧，当时佢出狱嘅时候咧，就话如果佢系翻台湾咧，佢面对一个审讯咧，按照呢个佢嘅犯嘅罪行咧，有可能啊，有可能系会判死刑嘅。 咁而家咧，佢如果翻到去嘅時候咧，咁特區政府都冇辦法可以得到咩保證啦，因為通常我哋大家知道有陣時移交疑犯啦、逃犯啊等等嗰啲咧，可能都會得到啊對方嘅時候你移送咗或者去到嗰度係可能可以免除死刑嘅咁。咁喺佢個依個例子裏邊咧，陳同佳嘅案裏邊咧，咁唔排除呢個喎，係咪咧？繼續即係如果佢就算自己過到去， 特區政府係真係冇乜嘢可以做到嘅。 嗯，即係唔可以有一個承諾或者某一個默契咁樣係都冇嘅。 因為我尤其是睇到嗱，我哋五日之前你見到我哋評論咧，包括我認識台灣嘅律師都唔少嘅。其實正常嚟講咧，佢去投案、去自首、佢表示咁大嘅懺悔嘅誠意啦，其實即係判死刑機會咧係唔應該好高嘅。佢嘅年齡啊，各方面同埋佢講到即係佢係被激怒啊咁樣。咁但係台灣唔係咁，佢台方一開波佢就講。佢係在講預謀嘅，你香港人唔審啊，香港嗰邊嘅執法部門唔審。咁你講到咁咧，其實邊個可以能夠係講到即係如何去處理呢件事咧？同埋佢根本一開波，好似佢都唔想要呢個嫌疑犯。咁後屘佢自己內部，即係台灣內部，佢自己嘅政見不同者或者是前總統啦，佢叫 出咗聲， 咁佢就又轉態啦。咁轉完之後咧，又再轉喎，佢轉咗好多次嘅。咁所以你喺咁樣嘅情況底下，我覺得喺叫做政治關係不穩定狀態嘅，應該係。我認為而家應該睇定一定先。 係，但你睇 定少少嘅，對呢個人咧，我哋都要有人道立場啦。唔係話佢唔應該受罰，佢係要嘅。佢喺一個情況咧，只不過我哋話咧係一個，我哋喺一個都有一個負責任嘅情況底下，會唔會佢係撇除到佢哋台灣嗰啲選舉因素啊？或者佢自己對乜嘢嘢都會係睇政治嘅因素啊？即係。呢一次就即系我觉得系活现香港人咯，喺呢一次佢哋嘅反应啊，应该咁讲。 你讲嘅睇定啲嘅意思系咪意思都指等台湾呢个总统选举过咗之后，先至去投案系比较好啲咧？ 系咯，即系除非咧台湾嗱佢自己。可能会唔会定咗落嚟？佢真系会有一套佢点做？而家你根本都唔稳定，佢每一刻都可能有唔同嘅讲法。咁究竟跟進佢嘅個案嘅人，或者律師，或者佢喺香港再請個律師咁解啦嚇，簡設俾唔俾去台灣？即係呢啲全部都變咗係不確定因素。咁我哋話咧，我哋嘅原則啦，起碼喺普通法，我哋係深信咧法治嘅精神。任何人即使佢犯咗罪，佢都有權有律師。是有 法律嘅幫助啦，法律嘅協助啦， 係啦，就係咁樣啊。咁你如果政治因素咁強嘅，咁即係講真，我自己睇落去就覺得好多嘢而家係不穩定嘅。佢可能過咗幾個鐘頭，佢又有唔同嘅政策。咁所以咧，我覺得就喺佢哋而家政治係選舉嘅當中咧，即係呢個會唔會係真係佢俾意見佢嘅人啦，我只可以講下，因為即係我都唔認識陳同佳先生嘅，大家都要睇定少少咧。即係我覺得只係公平，佢遲早都即係如果佢肯去咧，或者佢哋定翻落嚟台灣，佢自己選完啦，咁佢又會唔會咁飄忽？ 會好啲 嚇！而家你係好飄忽嘅，真係俾人嘅感覺，我都冇辦法。我認識好多台灣嘅法律界嘅教授同埋律師，其實佢哋我哋都係可以溝通好好噶。佢哋好多都有普通法嘅背景，亦都好理解香港個法律體制。但係唯獨是佢而家負責呢件事或者出嚟發言嘅人啦，就講嘅嘢係你會令大家覺得佢係一唔了解香港嘅普通法，二。是不是站在法律的原则基础都存疑嘛？ 是好啊，那麻烦你梁美芬。 是好啊。 咁啱同我哋傾嘅咧，就係立法會議員梁美芬咧，咁啊分析翻陳同佳案咧，佢就覺得個時間咧、時機咧，到底而家係咪適合去投案自首咧？得唔得到一個公平同公正嘅審訊咧？咁大家有興趣參與討論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咁啊，電話機旁邊有位聽眾阿馬生打通咗啦，馬生。 係你好啊，主持人。 係啊，你好啊，你請講。 我就覺得奇怪，點解逃犯修訂條例一開始咧就係擔心香港人移送翻大陸會有受到唔公平嘅審訊，但係而家建制派跳出嚟咧，就反而擔心一個已經認咗罪、已經認得有殺人嘅人， 会有一个唔公平嘅审讯就喺台湾、 嗯， 我觉得好奇怪咯。 嗯，咁你担唔担心啊？即系如果睇翻佢台湾嗰个表现，或者佢即系几次唔同嘅说法啦，咁样。 咁佢都系一个喺个过程中，即系喺个过程交接嗰度，佢喺度争拗啫，并唔系喺个审讯嗰度有咩问题嘛？因为本身你个人已经承认咗佢系有杀人噶啦嘛。 嗯嗯嗯。 系咯，咁咪按照法律去判咯。就算判死刑，佢都要接受噶。 嗯，系， 系咪先？咁我唔明白，我唔明点解建制派会有话担心佢会受到唔公平嘅审讯，即系好奇怪，我觉得。 嗯，系好啊，咁啊，唔该晒先啊，马生。咁马生提到咧，就系到底诶点解会有咁嘅睇法咧？咁其实咧，呢件案出咗嚟之后咧，咁啊，台湾的确真系有唔同嘅版本、唔同嘅讲法嘅。咁啊，到底最新嗰个情况咧，就话如果系俾佢去台湾，咁然之后咧就到步之后咧就落地签证，咁入境咧就可能就当然就可能台湾方面就会扣押佢啦。咁但系会唔会呢个就系一个方法咧？咁同埋咧，大家都关注到咧，就系特区政府呢个过程里边咧有冇需要提供一啲协助咧？因为毕竟陈同佳咧都系香港一个永久居民。有关于这些等等的事件，有兴趣大家可以跟我们谈谈1872311的，我们先听下交通和新闻。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Harry 跟你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排到北角警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龙尾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排到龙盘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电话机楼。咁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08.44，瑞士法郎0.99，澳元0.684，加元1.31，新西兰元0.641，人民币7.074，英镑兑美元1.288，欧元兑美元1.112。港金报13960蚊，比上日收市升3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493.1美元，卖出1493.59美元。港汇指数106.4，升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喺北角警署，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企业村和伟业街近常月道，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反方向九龙去翻将军澳都开始车多，龙尾翠屏南村。路面方面，在九龙区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跟住弥敦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公主道桥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乐伦街都系车多繁忙，龙尾就去到亚街路街桥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反方向太子道东去翻观塘咧，近住御港湾一段都系多车，龙尾喺九龙城回旋处。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坪石一段慢车，龙尾富山道桥底。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支路咧挤塞，车龙排到去西九龙。龙法院大楼，今日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段慢车，龙尾去到近黄珠路；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美林村。

自由風翻嚟咧，就我哋會傾一個新嘅話題啦。咁啊就講到咧，關於咧就係申請一個臨時禁制令嘅。咁咧就係呢個援助級嘅協會咧，就曾經向呢個法院咧申請個臨時禁制令嘅。咁事源咧就係喺呢個月嘅15日啦，就香港警察嘅援助級協會咧就入禀高等法院啊申請一個司法覆核。咁咧就話區議會選舉咧將會喺11月24日舉行啦。咁有鑑於最近咧警員啊經常遭一啲惡意嘅起底啦，咁要求法庭咧裁定呢個公開選民個人資料咧係違憲，並且頒發呢個臨時禁制令，禁止披露選民登記冊的資料嘅，咁申請人咧就申請臨時禁制令咧就被佢上訴啦，咁昨日個判決咧就話判咧上訴得席嘅，咁今日我哋嘅評論員就阿黃元山啦嚇，咁黃元山咁你或者可能都係會你未必會好關注啊，但係我諗你投票都會投噶係咪？應該區議會嚇，咁呢次呢個判決咧就按照呢、這個潘少初嘅處理首席法官同埋林文漢上訴庭副庭長啊，咁喺判詞裏邊就講呢個反修例風波咧，就引起咗呢、這個社會嘅動盪啦。咁由呢個6月開始咧，就越演越烈嘅。咁至今為止咧，有超過2000個警員啦、家屬同埋年幼子女咧，就被呢個網民咧就惡意起底，咁受盡一個網絡欺凌嘅。咁個人資料亦都被廣泛披露啦。咁情況咧係慘不忍睹啊，同埋呢個不能夠容忍嘅。咁兩個法官亦都指出咧，個區議會嘅選舉公正性咧就好重要啦。咁但係一旦咧就合資格選民的姓名及住址被公開，就個人的資料就會被大規模傳播和被濫用的機會都會上升。法官就認為這個選舉舞弊的情況就不是單靠這個公眾查察就可以揭露的，政黨和一些支持者都會提高警覺，是確保選舉的過程是公開和透明。今次事件就發展到現在就有了一個這樣初步的判決，但是就對這件事講亦都有唔同嘅睇法嘅，咁因為咧就公開咗個選民嘅登記冊咧，就對呢個透明度咧就係有幫助。咁尤其是有啲傳媒咧過去嘅曾經啲例子咧，就係藉住啲選民登記冊咧就揭發咗一啲嘅中票啊等等嗰啲事件嘅。咁大家如果對於呢個議題有興趣嘅話咧，可以打嚟1872311，1872311咧同我哋傾下或者係分析下咧。如果你自己曾經都有過某一啲嘅經歷，喺一啲選民登記冊裏面發現到有冇啲問題咧，亦都可以打嚟呢個電話咧，就可以同我哋分享下你嘅睇法嘅。咁喺电话机旁边就有香港记者协会主席杨建兴咧，同我哋倾一倾到咧，从呢个新闻工作者嘅角度咧，点样睇今次呢、這个复核嘅事件嘅啊？杨建兴， 喂，你好啊，警长啊 ，Steven， hello， 你好， 系啊，你好啊，我哋咧就啱头先倾开啦，就呢个关于援助级个司法复核案啦。咁其实件事喺寻日咧就都有一个结果嘅。咁我哋都见到Chris 啊，杨建兴你就都有个评论噶啦吓。咁今日再可能即系件事再慢慢等佢即系再经多啲人嘅讨论啦。咁你自己嗰个回应会系点样咧？呢件事到底对譬如话真系新闻界嗰个工作，或者系对一啲披露一啲可能嘅吓？譬如話一啲不法嘅行為咧，有啲咩嘅影響咧？ 一就係好具體嘅影響咧，其實就係、是、嗱過往咧傳媒都做偵查報導都可以咁講，有啲嘅所謂指定動作，就係話我哋從一啲即係可以喺公眾嗰度查閲到嘅一啲資料裏邊咧，係發掘一啲即係新聞啊，或者發掘一啲即係唔係好正常啊，甚至可能會涉及一啲違法嘅行為啊、中票嘅行為啊咁樣。嗱，我諗好多聽眾可能都可能睇過一啲古仔，即係一間屋裏面即係有即係超過10個嘅選民，姓氏又唔同。咁咧最後咧可能發覺就係、是、即係有一啲嘅中票行為，咁都係可能最終其實都係即係上咗 court 啊，即係判咗咁樣嘅嚇。咁我哋即係呢啲就會好實實在在見到，就係、是、因為資訊係嗰啲資料咧係有渠道俾傳媒公眾去查閲。嗱，公眾因為佢自己可能有興趣，咁傳媒個責任咧就係、是、好多時都係代個公眾嚇，即係我哋係去將呢啲嘢發掘出嚟，然後透過我哋報導話翻個社會知。咁然後就係可能係導致到之後啊，可能係有啲堵塞一啲漏洞啊。選舉或者選民登記啊，各種各樣嘢咁。嗱、這個呢個咧其實就唔單止係影響咗嗰個區好細嘅區或者大啲嘅區，咁而係成個選舉嚇，成個選舉嗰、那個公平性啊， 咁係一種咁樣嘅作用嘅。嗱，呢個過去從來就大家都睇到係有一個正面好重要嘅作用喺度。咁亦都睇唔到話即係有一啲乜嘢嘅問題啊，即係或者係公開咗，即係或者係公眾可以有渠道查到呢啲資料咧，會有啲乜嘢嘅負面嘅一啲嘅情況出嚟。咁嗱，而家當然即係援助級佢哋有佢哋嘅關注啦嚇，咁佢哋都喺個聆訊裏面法院裏面即係提過佢嘅一啲睇法啦嚇。咁我諗個公眾要考慮嘅一就係其實有一啲好具體嘅影響，傳媒過去一段期間即係呢一類咁樣嘅報導咧，其實可能就此路不通啦，此後嚇。第二就都要講翻嗰個原則嘅嗰、那個，即係個社會其實我哋好多時都係講話應該喺陽光下進行，好多嘢係要講個透明度噶啦嚇。透明度就係即係啲資訊嘅透明度，俾個公眾俾傳媒先至可以即係發揮到佢哋嗰個功能。咁所以即係除咗好實質影響個角度啦。同埋一個原則嗰個角度咧，我哋會覺得都係好有問題，好有問題嚇，即係 杨建兴啊，系啊，我想系杨建兴嗱，呢度咧，我想问一问你先啦。咁你啊，头先咧，你讲咧，过去公布呢个咁嘅选民登记册咧，就冇乜问题嘅。咁啊，但呢个系过去式啦。咁但系近期嘅事件咧，就包括咗呢个起上诉嘅时候咧，就上诉庭嘅两个法官啦，就佢都有讲到啦。佢咧就个判词里面佢咁讲咧，就话目前有超过咧2000个警员咧，同埋佢家人咧就已经被起底啦。咁啊，属于好恶劣嘅，同埋即系可憎嘅侵犯私隐行径。咁咧就呢、這個咧就即係甚至都即係中間咧啲起底包括咗一啲咁樣死亡威脅啊等等嘅，咁佢就當然要強調到咧就係呢件事咁嘅決定咧，同呢個公眾嘅知情啊等等咧都係要有個平衡啊等等啦。咁所以你講過咧，譬如你過去睇唔到個問題，但係今次如果係講翻最近發生嘅呢啲咁樣嘅警民之間嘅問題，或者係警方或者家人被起底嘅，咁多咗呢個考慮嘅時候，你頭先同你講嘅嗰個對公眾嗰個嘅原則啊，或者公眾利益嗰啲考慮咧，你覺得喺呢個平衡裏邊咧，你自己又會點樣睇咧？就覺得有冇辦法可以攞到一個比較中性啲嘅平衡嘅咧？ 我諗即係嗰個起底嗰個問題，我諗兩樣嘢先啦。即係一就係、是、我相信社會都越嚟越會即係認同就係話一啲市民嗰個私隱嚇，即係要受保護嘅。咁即係實際上，亦都係因為咁，即係有個私隱專員公署啦，有一啲私隱嘅條例啦，講清楚係啲乜嘢要即係保護啦。第二就係即係近年或者近嚟啦嚇，即係一啲即係我哋其實社交媒體有各種各樣一啲科技咧，係令到帶出一啲新嘅問題，即係所謂起底嚇。所以起底一啲嘅問題嚇。但有一啲就係係一個即係社會或者科技變化帶嚟一啲問題。但亦都有啲因素咧，就係話我哋呢幾個月期間見到即係一啲一種危機啦，一個社會危機啦，即係警民咁某一啲警即係警員即係成為一個嘅對象。我諗我哋要睇嘅時候就係話有一啲可能就係我哋見到個趨勢係咁樣。有一啲咧，可能係一個特定而家一種咁嘅狀況。我哋相信嚇，我諗好多人都相信，唔應該係一個正常或者長，即係正常嘅狀況嚇。個正常嘅狀況就係會持續落去，可能係一個短期可能會出現嘅現象。咁出現嘅現象啊，我哋都會見到即係私隱專員啊，各方面佢哋係處理緊呢啲問題，研究緊呢啲問題。咁、那個問題本身個性質咧，其實就係嗰、那個私隱問題多過就係話傳媒或者嗰個公即係嗰個透明度啊，或者嗰個傳媒角色嗰個問題。 即係你個意思講係話應該喺個保護私隱嗰邊去做多啲嘢，就唔係話喺個資料披露嗰方面。 我會覺得起碼由翻即係嗰個問題個性質係私隱保護嗰個多過係話。我哋而家見到一個過去呢段期間選舉做咗咁多十年啦，公布即係呢啲選民嘅名冊係有一啲咩根本上嘅缺陷漏洞，係我哋突然間先至發現， 我覺得個性質唔係嗰即係嗰個選舉本身嘅一個問題嚟嘅。咁你如果我哋著做一啲嘢，其實帶嚟咗一啲我哋其實唔希望見到嘅，就係話個選舉嘅公平性受到一啲質疑。又或者係透過傳媒、透過公眾嘅監察，將一啲選舉過程裏面一啲唔正當甚至違法嘅一啲行為，喺嗰啲地方即係要付出嘅代價嘅話咧。咁我諗要考慮嘅平衡就係話呢，就係話呢個部分嚇。咁今次我哋見到就話2000個警員起底，咁警員就話有3萬個。 嗯， 但我覺得呢啲問題如果係影響到所有人，特別係傳媒嘅監察、公平嘅選舉，其實係影響到成個社會嘅。 嗯， 但我想追問一下 Chris， 即係你咁，即係你同唔同意啊？佢嗰個判詞嗰度就講到法官話啊，即係需要有一個平衡啊，即係私隱權同埋呢個維護選舉嗰個完整性之間有一個平衡，即係話咧，佢亦都啊，我唔知係咪叫批評啦，即係啊講緊上訴官話當時原審法官係未充分考慮啊人權法對私隱權嘅保障，即係你個講法就是。虽然在过往十几年在选举度都没有出现问题，现在呢就因为这个社会的事件就引起这个关注。但本身过往没有出现问题，就不等于那件事是不是需要值得谈的。如果现在拿出来谈，究竟有没有一个所谓是需要去平衡私隐权和维护选举完整性之间有一个咁嘅议题系值得去讨论嘅咧？你觉得根本系冇冲突嘅完全？ 我唔可以讲话系即系个私隐完全一个问题，因为如果完全唔系一个问题咧，就我哋见到其实即系个社会其实都会觉得私隐保护系一个都系重要嘅。你话嗰个平衡去到边度嘅话，我会睇就话刚才我提到嗰样嘢，就系话即系我哋出咗一个社会事件啦，嗰个系一个事件，系咪一啲好根本性嘅一个问题？同埋我谂我哋要做一啲嘢嘅时候，我哋要谂下长远，就系话即系某一啲今次就系警员，咁将来会唔会仲有好多好多其他嘅人？佢又會話佢俾人起底或者呢啲資料呢人哋係會查人哋係會查到嘅咁、啊、而同樣又會即係要求好多好多其他嘅嘢。我哋如果話個社會有一啲重要嘅價值或者原則，我哋係希望係向咁嘅方向，包括就係話啲資訊嘅透明度，公眾透過資訊有資訊，其實即係我會覺得先至發揮到一啲監察嘅即係做到監察。 因為呢個就事實上係嗰、那個永遠都係，即係上次而家都好興講，就係嗰個所謂資訊同埋即係有 data。同埋咧，你有 data 就希望透明，但系咧，同時有 data 就代表咗係有一個所謂私隱嗰個問題。而家嗰個法官似乎佢就判決就係話點樣取個平衡呢？就係話咁唔係淨係要公眾揭發嘅一靠，而係可以靠翻候選人、 政黨啊， 或者佢支持者啊等等，咁去監察整個選舉啊。咁變咗咧，就一方面就似乎咧就唔係打開曬俾所有人睇，咁就起碼有一個保障到部分嘅私隱，但係同時間咧又似乎就話你都有人仍然去監察緊啦，就去攞咁嘅平衡。咁你覺得呢個平衡始終都係唔理想嘅？ 我會覺得唔理想嗱，因為你選當然我哋都唔係否定話即係候選人有個。佢有個利益喺度嚇，即係佢哋係有權監察。呢個我諗唔係一個即係我哋爭議嘅問題嚇，而係我哋翻去即係話公眾監察，公眾透過傳媒監察。咁我諗我哋會覺得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即係社會監察，同埋成個社會嘅發展方向嚇，我哋好相我哋會睇就係話，即係如果好多嘅公眾或者一啲有公眾利益嘅嘢，如果公眾能夠透過 或者傳媒唔能夠透過佢監察嘅話咧，其實係會係會出現好多好多各種各樣嘅問題。如果好好具體嘅就話，我哋就會見到過去我哋即係係從一啲數據或者一啲資料裏面中票嗰啲問題啦嚇，實際上可能比我哋想象中多都唔定。佢根本我哋即係發掘到出嚟嘅，可能從一啲資料出嚟嘅都做到一個部分，咁實際上可能比我哋想象中多。咁而出咗呢啲個案係有一個阻嚇，以至於係喺個制度嗰度係做補救嘅功能喺度嚇。 嗯，係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啦，楊建興。咁啱同佢傾嘅咧就係楊建興，就是、香港記者協會主席啦。咁佢一路都提到咧，就係話公開資料係好重要噶，即係對於個監察啊。咁但係嗰個私隱嗰方面又點咧？咁嚇呢個平衡嗰方面，咁啊呢個似乎都係一個唔容易平衡到啦嚇。咁我哋不如咧就聽一聽我哋聽眾咧，就到咧對呢個議題點睇咧？咁我哋有位聽眾李女士嘅，李女士， 係你好啊， 你好，係啊，你請講啊。 咁我而家咧就聽到你咁呢個電台講啱啱話講呢個選舉嗰度啦。咁我就記起咧就大約係選立法局，好似四年前定係應該唔知三年幾選立法局嘅。咁咧我個信箱係扁形嘅，咁全部都係扁形噶。咁我有時夜晚翻去，咁夜晚，因為由於佢個信箱半爆啊，又唔係好爆半爆，但有七封信係選民嘅，我唔知道噶初初，因為我喺佢樓下嗰級嘅，咁佢咧就攝咗落去就那個郵差嗰個男士可能個郵差可能攝唔到啊，攝唔到咁多封啊，就攝咗個角，咁啊定字。七封就定住我嗰个位啦，即系我信箱个位。咁我梗系好正常啦，拎咗啲信打去最顶，等你自己执啦。咁我一蚊，咦？选民点解七封选民咁多嘅？ 即系你一个信箱即系一户啦，系嘛？ 系啊， 即系一户里面有七个。 姓张噶嘛？姓张系得两公婆一个仔啫嘛？点解七封都唔同姓嘅？ 哦，系，即系你又睇到佢嗰、那个，即系原来系唔同嘅人嘅俾。 是啊，唔同姓，咁我就好好奇啦，咁我梗系唔插得佢啦，咁我摆咗上边，咁个管理员都喺度噶，我就好即系好冇乜防范。 好奇怪，好啊，咁啊明白，因为我哋嘅时间关系咧，你嘅事讲咗咧，到一个信箱有七封信啊，到有咩问题咧？咁我先听新闻。 应该做噶，系提供安定嘅社会环境，吸引更多旅客。香港旅游业外游领队及导游工会总干事汤剑生认为，新措施未必能够惠及从业员同旅客。天气方面，华南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和缓嘅东北季候风会喺晚间抵达广东沿岸。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朝早有一两阵雨，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erry 同你讲单交通意外先啦。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九龙放仓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彩虹村。咁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九龙放仓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彩虹村。咁而家就影响到启福道去观塘绕道挤塞，龙尾已经排到去启德隧道噶啦。就系影响到启福道去观塘绕道挤塞，龙尾排到启德隧道。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葵涌方向，近住卫理道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学园街。咁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去葵涌，近住卫理道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学园街。另外，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都有坏车阻路，龙尾而家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咁就系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下角道近住天美道；西行过海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 另外受到意外影响，而家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到船街天桥近住碧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排到北角码头，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龙尾排到太子道西，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分别排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住上怡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丽晶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挤塞，龙尾排到去海丰园，在九龙亚加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多车，龙尾排到窝打老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太子道东近住油站，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排到龙盘苑，另外观塘道去油塘近住牛头角康宁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德福花园。睇埋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北大屿山公路小豪湾去九龙。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息时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了，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新智能身份证换领计划开始了，如果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在1955或56年出生，就要在2019年9月24号至11月15号期间到任何一间换证中心换证，换证前可以先上 smartid.gov.hk 或用手机 app 预约和填表，亦可以使用新的自助登记和领证服务，你还可以带埋65岁或以上的亲友一起换证。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警方出动水炮车，蓝色水咧就射咗去清真寺嗰度。巴基斯坦会秘书长利哲宏： 我哋会接受道歉，但系我哋觉得日后佢哋都要再谂下点样平息翻事件咯。 印度协会前主席毛汉： 我一份协助系冇用，受害者通街好多，咁你打俾我一个解决唔到问题啦。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黄元山。 自由風翻嚟咧，我哋就轉另一個話題啦，黃先生啊，咁咧就政府咧就提出咗一啲推出啲方案咧，就幫助啲嘅旅遊業啦。咁咧就呢個方案咧就係由呢個即係經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咧就話邱騰華咧就今日做咗個宣佈噶。咁咧就呢個計劃咧就主要咧就係資助一啲旅行社啦。咁咧就希望咧能夠咧佢哋能夠多啲咧即係招來一啲即係過夜客咧咁嚇。咁呢個計劃咧就叫做現旅行社嘅現金鼓勵。计划啦，咁个计划咧就系直接发放呢个现金俾旅行社咧一个奖励计划嚟嘅，咁咧就按咧接待个过夜嘅旅客去计算啦，咁咧入境咧就系120蚊，咁啊出境咧就100蚊，咁每间旅行社咧就最多可以获得系500个名额嘅奖励，咁啊即系最高咧就可以有60000蚊嘅，咁啊到底呢啲咁样嘅方案咧得唔得嘅咧，或者有冇帮助咧？咁啊，黄先生，你初步睇落，你觉得可唔可行啊？或者有冇帮助？ 嗱，首先初步就系、是即係事實上，而家我哋之前都有傾過旅遊業嗰啲問題好大啦，咁 都幾慘㗎， 幾慘。但係就當然佢嗰個數據九月同埋十月，據我了解就未出嘅嚇，咁所以我哋睇到即係八月個數據。咁但係八月數據已經係講緊按年咧過夜旅客係跌45%、46%，即係跌一。跌五成咁滯，咁你係九月只會更差，十月只會更差，咁所以其實當然係一個寒冬嚟嘅。咁你即係咁講要做啲嘢，咁你要點樣令到呢個成個旅遊業 係which 係無論係請咁多基層啊，冇咁員工啊，對香港無論係就業特別即係基層嘅就業啊，都係重要嘅時候，點樣幫佢啦？咁我你坦白講，一啲咁嘅跌五成嘅一啲咁嘅生意額或者更多嘅話，我諗你就冇一招能夠係即係點樣靈丹妙藥嘅，我相信就咁。但係即係你話冇辦法中咁，而家根據即係局方嘅講法都係話咁都係睇餸食飯，即係睇下你嚟緊呢年我剩翻即係財政上可以政府可以支持幾多，因為佢都係記者問佢你點解係嗰個數。佢基本上都係話，咁都係睇下你財政能夠即係今年政府能夠即係剩翻嚇，即係喺個時候能夠即刻攞到幾多錢出嚟咁嘅講法啦，即係唔係一個科學性嘅一個計算方法，令到就話做咗之後就冇事啦。咁我諗大家都知道 即係冇乜標準㗎，係嘛？ 即係而家都未，因為你嗰個生意跌五成，我諗你都冇乜嘢係能夠靈丹妙藥，係突然之間俾幾多錢先至夠。我諗其實坦白講，如果啲客唔翻嚟嘅話咧。就俾幾多錢都唔夠啦，我諗係嘛？咁而家就係話希望呢度叫做捱住先，就唔好有倒閉潮，唔好有裁員潮啊！咁就如果你頂過咗呢個寒冬啊，即係literally 真係一個寒冬啦，我相信係嘛？ 真係寒冬， 真係一個寒冬啦！如果捱過呢個寒冬，有啲復甦嘅一啲跡象咧。就好啲，但系而家似乎個問題就大家都知道啦。係我即係有啲聽啲朋友講，即係第一季啲數據咧，即係雖然未知嚇，但係因為佢睇到啲 book 團噶嘛，即係之前啲歐美旅客嚟香港咁，佢 book 咗一定都始終都會嚟。咁但係而家睇到咧，即係下年第一季就直情係冇咩人 book 添，即係 book 嗰個數量更加少。咁即係呢啲就預期啦嚇。咁但係似乎如果預期你連第一季都唔好，即係話你要捱多。半年或者咁捱埋到咧，點樣先至令到佢捱到咧？咁呢個就係一個大問題啦嚇。 係呢個計劃咧，就係即係上限嘅，係有一個就係即係60,000啦。咁啊，到60,000去幫到幾多嘢咧？咁同埋政府嘅講法咧，就話咧好強調咧係要幫助整體嘅旅遊業，同埋咧強調咧要保住1,700間嘅旅行社嘅。咁啊，到底能唔能夠保得住咧？同埋呢個方法呢、這個方案有冇用咧？咁不如我哋請一位旅遊界嘅資深人士同我哋傾一傾啊。咁我哋而家請到咧就係蘇子陽先生，就係咧新華旅游嘅总经理嘅苏子阳， 系你好，你好，你好， 系你好啊，系啊，我哋系啊，啱倾开咧就系政府嘅方案啦。咁啊，你系旅游界啦，最直接啦。咁你觉得帮唔帮到你哋咧？ 其实喺个业界睇法攞做外游咁睇啦吓，有就点都好过冇嘅吓，因为始终虽然可以咁讲，杯水车薪，唔系话帮助得好大，因为事实上今次嗰个方案嚟讲咧，系基本上間間旅行社都係一致嘅嗰個資助嚇，咁當然旅行社有大有細啦，係咪先啊？咁可能對一啲中小型旅行社，對佢刺激翻個消費方面咧，個旅客消費係應該有啲幫助嘅。咁但係如果話作為如果係一啲連鎖式嘅比較大型嘅旅行社，咁呢個數字當然可能就可能會同我哋期望有少少落差啦，係咪？ 咁你做呢個方案之前有冇諮詢過你業界，或者你有冇提過同政府講應該用咩方案，甚至幾多錢先合適咧？咁有冇事前有冇同政府嗰邊傾過嘅？ 其實咧有關個方案之前，我哋就其實同政府都有接觸過啦，包括議會啦，我哋開會嘅或者旅遊事務處啦。咁我哋外遊業亦都提出有唔少嘅方案嘅，包括咗我哋嗰、那個我哋嘅旅遊業。嗰、那個立法會議員姚議員啦，我哋都提咗一啲希望刺激翻個外遊個市道嘅方案。而今次嗰、那個上限60,000咧，或者係500位每個100嘅外遊嗰個資助啦嚇。咁、佢有諮詢過業界一啲商會嘅，我 有同你傾過嘅 嚇、但係可能同我哋想要嘅嘢，可能剛才講啦，會有啲落差啦，因為始終旅行社個 size 大家有唔同。咁今次係統一嘅，咁。可能對一啲有幫助，我剛才講啦，可能有一啲可能嘅幫助唔係好大啦，因為我哋其實外遊業其實我哋提出一樣嘢，譬如嗰、那個我哋希望嘅稍微再刺激翻個外遊嘅，當然我哋會係希望喺個機場税啊同三跑税嗰度咧，會唔會係暫緩去收嘅？ 機場税 消費者機場税同埋個三跑個建設費， 加埋幾多錢啊？嗰度 基隆税120元啦，咁一般如果个坐经济舱，我三跑嘅建设费是90元。咁如果系对嗰个外游人士咧， 或者買機票嘅咧，佢突然間係少俾咗210蚊咧，其實吸引力都幾大下嘅。加上亦都可以叫做受惠係真係所有外遊人士。咁我哋都睇到，譬如三跑個建設費，其實暫停收唔係代表唔收嘅，係咪先？亦都係會收購為止嘅，不過遲啲收購咁解啫，係咪先？做個短期措施。咁啊，機場税我相信政府要考慮到可能一個計算會有幾多啦，會令到嗰、那個。庫房收益啦嚇，咁但係我哋咁睇就係、是，如果因為呢兩個實質嘅措施可以做到出嚟咧，真係直接受惠一個旅客，刺激佢嘅消費。咁 蘇志陽係啊，因為你哋係做出境團多啦，係嘛？咁所以你哋覺得就係話嗰個機場税同埋三跑税就會幫助大啲啦，係嘛？咁但係如果你按照係咧兩個數加埋210，同埋因為你而家按照政府嗰個方案咧，你出境團每人只得100嘅啫，咁啊相差有一倍嘅喎。嗰、那個財政上都 計嘅，因為 都好犀利。 我哋有 limit 噶嘛，仲要得500个人啫嘛。唔係淨係 有上限 啊，有個上限係500。咁500个，如果係100蚊一個嘅資助，無論資助旅行社或者旅客都好啦，那個數字好細嘅啫。咁但係如果係用一個短期嘅措施嘅一個政策，去令個外遊咦抵喎，可以出去玩喎。我覺得係刺激個消費更加重要，即係呢個我哋唔係話淨係要補貼，係要刺激翻個消費。同埋我個人睇法咧，就係、是、如果真係真係好多人因為依樣嘢而出門啦，去消費翻嘅，其實係好事嚟嘅，因為佢帶動其他嘅經濟，佢唔係淨係俾個税或者係俾個建設費啊，佢要買一啲產品或者買張機票，佢產生嘅收益會更加大。 我想請教下咧，即係过嚟香港嘅旅客少咗，呢个头先讲就大家都好清楚啲数据。但可唔可以有冇一啲数据系即系外游嗰个情况？系咪都有几大影响咧？嗰个情况，即系按年嘅比较系跌咗几多啊？定系点样？ 其实一个数据咧，我哋外游会取决翻个旅游业嘅印花税嘅收益啊。咁喺八月份嗰时出嚟嗰个数据咧，系一个单位数字嘅跌幅嘅啫。 OK， 但系去到九月份出咗嚟，啱啱个报告咧系跌37%嘅。 外游咁系嘛？ 外 游 嘅，因为印花税系反映到你外游嗰个生意嘅嘛，系咪吓？咁、变咗就睇到纯粹睇个印花税嘅收益喺议会嗰度咧，系跌咗30%嘅。咁多少呢个参考数字可以睇到，其实外游嘅影响已经开始慢慢浮现噶啦。 系好啊，咁啊，唔该晒你先啊，苏志扬。 系 啊，咁啱同佢倾嘅苏志扬咧就系新华旅游嘅总经理啦。咁佢哋咧新华就主要做啲出境团，咁出境团当然有唔同嘅诉求啦。咁呢个减到机场税同三包税，可能就会刺激多啲人出外啦。咁到底呢啲方案有冇用啊？或者系到底可以点样帮到呢个旅游业度过呢个困境咧？大家可以打嚟1872311，1872311咧同我哋倾下嘅。咁我哋先休息一阵，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唔同嘅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睡眠窒息症嘅患者瞓觉会有短暂窒息现象，严重嘅仲会影响到日常生活。星期四医学会会诊日，请嚟呼吸系统科嘅专科医生讲解睡眠窒息症。 健康热线1872311，精灵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题目是我退休了，但是乜嘢呢？退休又点呢？是不是新的生活开始呢？听听马恩赐、林佩里同埋嘉宾曾世忠讲啦。 今晚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我哋傾緊咧關於旅遊業咧，政府公布咗一個咧係協助旅遊業咧，希望渡過難關嘅一個計劃嘅。咁啊，呢個計劃到底有冇幫助咧？或者主要係從事嘅業界，或者都係旅遊人士咧，到底某啲咁樣嘅方案咧係有冇用咧？咁可以打嚟1872311咧，同我哋傾一傾噶。咁啱啱頭先同我哋傾咗嘅咧，就係一位咧就主辦出境團嘅一個旅遊界朋友啦嚇。咁黃先生，我啱啱頭先傾緊咧，就話咧出 團嘅時候出去境外咧，就對個本地經濟相比之下就受惠少好多啦，係咪？因為嗰啲人出咗去消費啊嘛，與入嚟嗰啲消費咧就應該係多啲喎，係咪咁計條數？ 即係起碼即係當然都有啦，但係即係我哋頭先講相對啦，咁入嚟咁即係有導遊啊，有巴士司機啊， 食肆啊嗰啲 啊，所有嘢 酒店啊， 咁似乎就應該會個影響更大啦嚇。咁但係當然即係出境嗰個都緊要嘅。頭先我哋亦都即係咪後講究竟係旅遊業同其他行業咧有少少唔同嘅，譬如我哋睇嗰個貿易咧，事實上喺年頭嗰陣時候一早已經轉差噶啦嚇。咁又譬如你睇零售業咧，亦都係即係二月嗰陣時候二三月開始轉差，但係旅遊業就係要等到七八月嗰陣時候咧，即係先至轉差。咁所以即係似乎咧係同嗰個近期嘅衝擊咧係幾大關係咯嚇。咁所以都真係我諗，但係同埋嗰個衝擊一嚟到咧係好快好急咯。 因為好多人都講嘅，而家好多業界都係要求，希望政府能夠幫助啊等等咁。有啲分析咧就會話咁，喂，其實你個行業如果有個周期咁，你到下跌緊嘅時候，你又要政府俾錢去支持你咁樣。咁啊，但係啱啱黃元生你頭先講過咧，就係話，如果從嗰個數字睇咧，就由六月份開始咧，旅遊業呢個咧應該就係一個比較清楚嘅數據，係 比較明顯， 一個係明顯嘅數字嘅反應咧，就真係因為六月份咧，大概就大家知道啦，今次嘅反修例都係六月開始就有觸發一個即係上街啊等等啦，咁啊一路落去咧就越嚟越厲害嘅。咁數字我哋係咪都睇得到真係一路跌緊啊？ 係啊，即係事實上成年都係有增長嘅，不斷都去到就係真係六月就增長最尾，就七月開始有少少負數，八月就一個大幅下跌。咁九月十月頭先講咧數未翻啦，大家知道都應該係真係寒冬嚟。 好啊，咁要寒冬到應該點做咧？咁電話機旁邊我亦都揾到另一位咧旅遊界嘅人士咧，同我傾一傾嘅。咁咧就係阿謝欽婷咧，就係香港入境團；謝鑑婷咧，就係香港入境團旅行社協會創會會長嘅。係啊，謝鑑婷。 Hello。 系啊，你好你好，我啱啱听讲紧啊，政府又啦，依出咗个措施之后咧，就你哋觉得帮唔帮到业界手啊？ 出咗个措施，对我哋入境嚟讲啊，帮助真系唔系好大啦。 系冇乜用，你觉得？ 我觉得暂时嚟讲就真系冇乜用嘅，因为嗱，佢今日出咗个措施，其实真真正正嘅详细嘅咧，我手头上就冇嘅。佢就係電話度同我哋講，或者我得到嘅消息就係話，哦，而家政府就資助入境，如果每個遊客嚟香港有酒店嘅證明，喺香港住咗一晚嘅，咁我哋可以憑呢個證明咧，就同 TIC 嗰度 claim 翻120蚊，即係當係我哋嘅咩 promotion fee 又好，任何 fee 又好，咁我就想問一問啦。如果你话一个人120蚊，限定60000蚊，即系500个客啦。咁我而家例如我个公司50几个伙计，而家得10个人翻工。咁如果你话你要俾60000蚊，我唔知俾边个翻工。第一，第二，我又要同酒店倾啦价钱。酒店倾完之后啦，我要做 fire， 跟住飞起东南亚，跟住叫佢哋再去登报纸、promo。依到今时今日香港环境咧，所有嘅东南亚嘅客嘅旅行社咧，就已经唔推广香港嘅。咁所以对业界嚟讲，你觉得有乜嘢可以帮到我哋咧？ 唔推广香港系因为最近发生嘅事嘅影响。 嗱，所以我哋嘅心态就系香港嘅你啲政治运动对出边嚟讲系影响好大噶嘛。同埋香港而家嘅逢周末电视睇到传播出去嘅，对其他游客嚟讲，我觉得都系非常非常之有少少担心嚟香港啲嘢。除非你同佢讲啦，政府可唔可以百分百担保我啲客嚟到香港之后100%冇事嘅？有事你全部孭晒上身。咁我哋做旅游 呢个就冇乜理由嘅，系嘛？即系政府又唔能够帮助你做呢样。 咁你唔帮助我哋，你俾钱我哋。如果我而家600个客嚟啦，突然间两个夜晚出去食烟，有事发生嘅系咪我咩啊？ 咁即系你意思系谢生？你意思系话而家因为嗰个情况咁严峻，咁你就直情觉得系唔做入境团，即系听你咁讲， 即系冇嘢可以做，或者甚至咁冇乜嘢可以做 嘅 噃。 政府搞出嚟嘅嘢，我希望政府自己搞翻掂啦。咩叫搞翻掂咧？如果你可以令到香港平静翻嘅，话俾我哋业界听，冇事啦， 本来香港是购物天堂、飲食天堂、旅游天堂的，咁啊，你俾我哋嘅信心，而家啲客对香港有冇信心啊？你俾钱我哋一个人120蚊，叫我哋去攞600个人翻嚟，喂，大佬，600个客，我要做几多功夫呢？我而家得几个伙计翻工，你叫我啲伙计翻工之后攞翻个600个客，攞翻个60000蚊， 500个最多500个， 500个 ，OK， 咁我个经理一个人一个月人工都唔止咁少啦。 阿郑钦婷啊，得 翻工 系啊，但我又想问你啊，你听你讲到咧，就希望就系最好就即系平息晒入边嘅事啦吓，即系我等于讲个止暴制乱。咁呢个当然政府好想做啦，但系做唔到嘛。咁做唔到咧，即系而家俾一啲咁嘅补贴啦，或者我哋叫做系协助啦，就帮下个业界渡个难关啦。因为大环境改善唔到啦，咁但系如果你都觉得系冇乜用嘅话，咁其实政府就真系冇乜其他嘢可以做噶噃都。 OK， 你企喺我个环境谂下。OK， 而家我哋话当系摩洛哥而家好乱啦，系咪？咁如果我俾$200你啦，你去嗰度去旅行啦，我津贴你$200啦，你去唔去啊？ 嗯，咁啊叫每个旅客自己决定咯，呢个就 系咯， 即系一个定要自己决定。你都帮唔到佢呢 个。我推广香港，香港嘅好嘅嘢，我先可以叫得佢嚟啊嘛。第一，第二，东南亚嘅市场唔系净系得香港啫，就当然。我是做东南亚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尼等等。而家你话你俾600个客我，你俾个60000蚊我，叫我去推广嘅，你帮到我啲咩先？ 但请唔请问谢生，你而家譬如今个月有几多个入境客到咧？即系譬如你哋旅行 我每个月系做4000至5000个客嘅，而家得600个客嚟香港。 哦，即系 你话我跌咗几多？政府话50%-60%，我都唔知佢点计嘅啲数。佢应该问我哋业界系咪真系跌咗50%咧？我可以话俾你听，系90几啊！而家 都好犀利啊！但系阿谢生啊，但系又 好犀利，系直情系冇人翻工嚟噶公司。 阿谢生啊，但系都系翻嗰个问题啦，即系话如果你觉得都系冇用嘅，咁但系你又要话即系政府要即系解决晒所有啲问题先，咁嗰个就大家都唔知道几时可以解决到噶啦。咁你业界咁你业界只可以等嘅啫，即系冇乜嘢可以做嘅。咁你担唔担心好多要结业啊，或者系即系撑唔到落去啊？ 再过两个月，我相信你睇 TIC 而家1700间，睇下仲有几多间可以结业咯。 嗯，因为政府咧就 我哋系好卑嘅， 好卑啊。 第二，政府应该系做翻佢自己应该做嘅嘢，唔系净系派钱我哋。而家派又唔三唔四，系咪先？咁而且要客嚟咗香港有酒店嘅证明，我哋先至攞到呢笔钱。喂，大佬。我谂啲搵啲人翻工做晒啲嘢，如果冇下点啊？咁又我要蚀多啲咯。 即系你觉得个派钱就唔好叫一定话要每个客旅客嚟咗先至派，而系可能直接资助旅行社咁就系、 是。如果你话直接资助咧，又好难讲嘅。OK， 每间旅行社大家环境唔同，我哋而家心目中最想要嘅。你可以保证我香港是一个旅游适合的地方，咁我就会可以叫啲客嚟啦。 咁呢个就唔系政府可以讲嘅，呢个外国政府啊。 你叫我哋 promote 香港，咁我点去推广啫？你俾咩钱我都冇用啦。我哋唔系要你个几万蚊啊。做得我哋做咗几十年旅行社嘅，我相信好多行家同我一样都做二三十年嘅，咁都唔争住你几万蚊就要死咩，大佬？咁你政府系咪应该真真正正了解业界要咩咧？要香港平静，要香港恢复翻以前啲嘢，你做唔到嘅，你讲咩都冇用啦。你做唔到嘅，搵第二个识做嘅人嚟咯。 系好啊，咁啊唔该晒先啊。阿谢生讲到就系即系而家依计划帮唔到手咧，咁啊政府谂都想嘅，件事要平息，边个唔想咁？但系问题是做唔到之余咧，就希望可以做呢个措施啦。咁但系啲措施亦都真噶，黄先生啊，即系好似唔系好多业界又好，或者一般嘅反应都好啦，即系始终觉得好似细眉细眼咧，就帮唔到咩手。 即系起码先讲出团嗰、那个各位先生可能都仲觉得。即系虽然 有得做啊， 叫做杯水车薪咁，都系有水啊！即系都有少少帮助。但系头先入境似乎嘅讲法就系因为根本已经系大跌到一个程度，系 几乎救唔到啊！ 已经系即系 too little too late 咁样啦，可能系咪个感觉系咁？即系我谂都要真系谂下点样全盘去又有一个好啲嘅策略吓。 系啊，跟住咧就政府头先讲啦，即系佢强调希望今次嘅计划咧能够保住1700间旅行社啊，咁啊到底能唔能够保得住咧？咁似乎头先嗰位即系谢生讲翻咧，就似乎个困境都几大嘅，而且跌幅真系亦都几大嘅。咁我哋咧就先休息一阵，大家有兴趣咧参与我哋讨论，可以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触发修订逃犯条例的台湾杀人案疑犯陈同佳就洗黑钱罪今朝早刑满出狱，他两度鞠躬向死者潘晓颖的家人和港人道歉。陈同佳说愿意为自己的错自首，到台湾受审和服刑，他也希望得到原谅，等他有机会重新做人。接陈同佳出狱的圣公会教省秘书长管浩明说，他们今天不会启程到台湾，又说即使陈同佳做错事都不能够成为政治筹码，他会先休息再商讨安排。台湾传媒报道，移民署撤销对杀人案疑犯陈同佳的签证注记，陈同佳可以买机票到台湾，当他搭上台湾航空公司的航班，台湾警方就可以马上逮捕，若果坐飞台湾航空公司的航班，警方就要等到客机降落之后再逮捕。桃园机场相关人员说，若果陈同佳来台湾，当他抵达机场之后，会等同机乘客落机之后，由司法和警政单位人员押解，坐车送到士林地检署。蔡英文总统早前说，陈同佳是通缉犯，只有逮捕没有自首的问题，会持续要求特区政府提供协助，促请港府不要回避。内政部长徐国勇强调，没有限制陈同佳入境，说陈同佳不是观光客和商务客，不能够申请电子签证或者落地签证，一定要到柜位申请。港铁机场快线明天晏昼1点开始，只是来往香港站至机场站，不停九龙站、青衣站和博览馆站，列车服务大约每10分钟一班车，九龙站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全日暂停。香港站明天晏昼1点开始实施人流管理安排，所有机场快线乘客要经过车站地面层指定通道才能够前往月台层坐车。港铁说是因应政府和香港机管局要求，为配合机场实施的进出管制措施作出有关的服务调整。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第70届国际宇航联大会开幕式，原定与会的中方代表团成员不能够成行。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美方未有及时发放签证，令中方代表团缺席。他说中国每年都派团出席，三个月前已经向美方提交名单，代表团在今个月12号到美国驻华使馆面签，但到会议开始那日，团长仍然未拿到签证。华春莹批评美方一段时间以来对于中方的学者、学生、企业人士和科技人员等赴美频频采取拒签、拖延签证等的措施，阻挠中美之间正常的人民交流和人员往来，损害中方人员安全和合法权益。华春莹指出，美方将签证问题武器化，一再藐视国际责任和义务，阻碍正当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中方敦促美方认真反省，切实改正。天气方面预测，今晚同明日渐转多云，明朝早有一两阵雨，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意外事故啦，咁喺加士居道天桥去葵涌方向，较早前近住卫理道快线嘅意外仲未清理好，现时一带交通咧非常挤塞噶，车龙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新山道。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去葵涌方向近住卫理道嘅快线有意外，而家龙尾去到近新山道。至于较早前咧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货仓嘅意外，啱啱清理好，不过车龙嘅大消散，而家龙尾去到丽晶花园。咁就系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货仓的意外，虽然清理好，现在车龙都排到近丽晶花园。另外在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浪翠园的快线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都清理好，消散紧，现在车龙排到去丁九桥。而 而反方向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兆康港鐵站的壞車亦都拖走了，現在這一段的屯門公路交通回復正常。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灣仔運動場，三四線去北角跑馬地方向比較擠塞，車龍排到演藝學院。西行過海龍尾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在橋面燈位。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比較車多，車龍排到去管道出口。紅隧的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東九龍走廊過海和去尖沙咀方向感受到加士居道天橋意外影響，現在車龍排到去新山道。另外獅子山隧道的九龍入口窩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車龍排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的九龍入口車龍就排到龍翔道橋面。在路面方面，九龍區亞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擠塞，車龍排到去公主道橋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咁近住平石一段慢车，龙尾近富山道桥底。咁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咧，而家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系非常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悦道。咁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而家近住裕民坊一段咧，交通都系非常繁忙嘅，龙尾去到近德宝花园。喺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之後提提大家港鐵的服務安排啦，咁除了機場快線之外，港鐵的其餘各條路線輕鐵同埋港鐵巴士服務係會提早喺晚上嘅11點結束。咁機場快線由晚上嘅11點起咧，只要係提供來往香港站至到機場站嘅列車服務。最後，道路安全議會就提醒你，見到有道路工程進行嘅路面就要提高警覺，顧己及人啦。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018新差有先进的防伪特征，不单只有明显的凹凸手感，还有动感光亮图案和开窗金属线。打斜睇就会见到上面的圈好像在动。无论是哪一个面额的钞票，防伪特征都在同一个位置，方便市民辨认，鉴定用对眼就得。防伪特征，一眼睇成。 以上资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提供。 医生，医生，我想知道咧。 我想知道咧。 我想知道咧。 我想知道咧。 我想 问你咧。 精灵一点互动环节，你问我答。 每个月有不同健康议题，欢迎听众联络我哋，留低你的问题。 每月最后一个星期一会请嚟不同的专科医生为大家解答问题。 详情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精灵一点，医生驻场，你问我答。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黄元山。 自由风啱啱倾紧嘅咧就系旅游业咧，就是、政府提出咗一个支援旅游业界嘅措施啦。咁啊，我哋有两位旅游界人士咧倾咗一啲佢哋嘅睇法啦。啱啱头先倾咗一位咧，就系即系专系做呢个旅行团嘅咧，就阿谢鉴庭先生咁，似乎佢对呢个方案似乎就非常失望咁啦，即系觉得政府即系呢啲咁嘅细眉细眼咧，未必帮得到忙噶。咁啊，到底大家对一啲方案或者对呢个政府嘅措施系有冇咩意见咧？可以打嚟18723111嘅。咁啊，电话机旁边咧有位陈小姐咧同。我哋想傾下嘅陳小姐， 好大家好，咁首先對於運動影響到各行各業咧，我都覺得係抱歉嘅，因為其實每一個香港人都唔能夠居安思危啦，因為有機會一個漣漪嘅效應咧，會影響到各行各業嘅。咁其實我40多歲啦，咁曾經香港有一個行業嘅轉型，就係、是、當其時我哋係製衣業啊、電子業嘅。但是嗰陣時，因為又係因為成本效益啦，咁就當其時嘅廠商就喺大陸嗰度，係啦，咁就將呢啲 搬曬翻大陸啦， 係啦，咁變咗嗰陣時就我係依咧都係一個被影響人士嚟嘅，佢嗰陣時係做縫盤嘅，做製衣業，咁當其時佢就轉型做零售啦，係啦，咁跟住到 SARS 期間嘅時候咧。嗰陣時我係做緊再培訓課程嘅， 我知道當其時有一啲重創嘅一啲行業，包括旅遊業啦。咁當其時佢哋派啲職員咧去讀不同嘅再培訓課程嘅，希望俾啲收入佢哋啦，又可以增長佢知識啦咁。咁其實我相信唔同年代都會經歷唔同嘅一啲重創嘅，無論係天災或者人禍啦。咁而家好明顯係人禍啦，因為其實成件事都係政府搞出嚟嘅，佢哋每一日就係推卸責任啦，係咪？咁其實我覺得 陳小姐，你個講法呢個係咪意思話，即係可以做翻啲再培訓課程，係俾一啲旅遊業界嘅人？ 我睇到咧，因為我哋人口老化。咁而家呢一批人嘅話咧，其實我建議佢哋啦，唔好再留喺旅遊業啦，因為唔知呢個寒冬幾耐。其實佢哋可以去讀一啲關於醫護人員嘅一啲再培訓課程或者課程，因為其實我哋 即接受另一種技術啊技能嘅訓練啦。 唔好再怨天啦，我哋其實應該香港人，我哋要振作，我哋要加油，把握唔同嘅機會咯。如果真係旅遊業同埋零售業係受到重創嘅，其實仲有啲行業咧係鼓勵佢哋入去嘅，例如一個醫護啦，係啦，我見到其實我哋人口老化好需要一啲有年輕力壯有氣力嘅人去從事個行業咯。 明白，好唔該曬陳小姐，呢個建議都好正面喎，黃先生係嘛？即係話再培訓係咪都係一個出路咧？政府嘅錢都俾咗啦。 其實佢就應該政府喺一個月之前九月底咧就出咗真係呢個措施就係去撥咗3亿。因為呢個訪港旅客大跌，支援咧失業人士再培訓，咁就有3亿就撥咗落去再培訓，就特別為咗呢樣嘢咁樣。咁都 但有冇講當時呢個詳情係會培訓啲咩人手啊？咁樣邊方面嘅行業啊？ 如果睇翻當時候嘅報道、就是，就係預示咗嗰個經濟下滑，佢亦都有講到就是因為嗰個訪港旅客跌嗰樣嘢。咁我諗都係即係特別係嗰啲零售啊、旅遊啊，咁都有話即係因為呢樣嘢而特別有一個咁嘅資助嘅咁樣。咁但係即係即係當然啦，而家我哋成日話睇嗰個勞工就業嘅情況咧，其實失業率咧係未開始見一個大幅攀升，咁但係咧，其實呢樣嘢係遲早嘅事，因為睇到而家咁嚴峻嘅環境啦，而睇到嗰、那個睇失業率之前咧，要睇嗰個所謂 vacancies， 咁嗰個所謂職位空缺咧，即係話啲僱主請唔到僱員嗰陣嗰個職位空缺咧，其實係大幅下跌嘅過往嗰幾個月，咁所以即係當你消化咗之前請唔到人嘅空缺嘅話咧，咁之後嗰個失業率就會因著呢個嘅經濟轉差而大幅攀升。 即是有可能恶化啦，即是失业率恶化的话呢，就到工人呢就可能遇到个困难更加大啦。咁啊头先讲到呢，即是如果真係一个再培训，香港人即是都会要有一个自强不息嗰个咁嘅諗法嘅话呢，咁其实係再培训啊，令到佢再接受啲新嘅技能啊，训练等等呢都系一个好嘅出路嚟㗎。咁啊大家继续有兴趣讨论自由风嘅话题呢，可以打嚟1872311㗎。咁啊到呢个时间呢，我就想再转一转啊，黄先生。咁我想倾一个话题呢，就最近啱讲呢关于电动车嘅一个发展方向嘅目标嘅，咁咧就大家知道咧，就香港推行呢个电动车好多年啦，但系个普及个程度咧，直就唔系好高嘅。咁啊，申诉专员公署咧就寻日咧就批评咗政府嘅7宗罪啊，咁啊包括咗咧就系话直接指政府咧就系曾经提过咧话喺明年咧希望有30%嘅私家车咧就属于电动车或者混合动力车嘅一个目标，咁啊其后咧就将佢改成为一个愿景啊。咁啊申诉专员啊赵慧贤就认为咧就前景。即系呢个目标就话一定达到啦，咁嘅意思咧有一个吓，咁啊后者嘅愿景咧就似乎只系真系即系愿景啊，大家知啦，即系纯粹一个希望咁样，咁咧就唔系好实在，咁咧就咁亦都令到市民咧就认为咧政府喺推动呢个电动车方面咧就唔系好似以前咁积极啦，咁啊亦都指咧就系政府亦都指咧呢个申诉专员亦都指政府咧呢个充电嘅设施嘅数目不足嘅，咁咧一直低估咗有关嘅需求嘅，咁啊环保署嘅回应嘅咧就系话咧就预计到咗2022年咧，就会增加大约1200个公共嘅充电器，咁咧就希望能够总数咧增加去到1700个。咁第1700个咧，相信嘅数目都系唔系好多啦吓。咁黄先生你自己都应该系开车啦吓，咁啊，我唔知道你对于啲电动车嗰个兴趣啊，或者有关啲设施等等足唔足够啦，有冇一个了解下咁样咧？ 了解少少啦吓，咁但系就事实上我谂呢个电动车喺香港嗰、那個 個發展係有需要去加快嘅。咁、你睇到無論係私家車，甚至個原因係咩先咧？首先就係嗰個空氣質素咧，過往特別喺路邊嗰個排放係引致我哋嗰個所謂空氣質素導致健康影響個最重要嘅一個關鍵嚟啦，喺香港而家。咁過往係有所改善嘅，但係我哋其中一個即係道路最我哋最大個所謂 air pollutants 係嗰個 nitrogen dioxide， 即係嗰、那個。即係一種嘅污染物質咧，係影響到個健康係好犀利，就一直以嚟咧都係遠超嗰個世衞嘅標準嘅。咁所以你睇到譬如鄰近嘅地方，譬如深圳咁樣，佢全部巴士咧都變曬係電動巴士嘅啦，已經係。咁香港你睇到咧，就當然啦，唔好話私家車，唔好話巴士啊嚇，唔好話小巴，唔好話的士啊嚇，即係私家車，即係亦都係仍然係嗰、那個即係。即係支援仍然係有所不足啦嚇。咁但係當然之前就話我係咪真係要好似之前咁樣免咗嗰、那個税，咁令到即係嗰個電動車平啲，咁後屘又改變咗呢樣嘢。咁但係你起碼 呢、這個影響好大㗎，呢、這個都 係啊，呢、這個絕對係好大。咁但係另一個影響幾話大就事實上係嗰、那個即係整體嘅支援啦，即係話你究竟夠唔夠位去插電啦？如果唔夠位嘅話，咁係有好大嘅擔憂啦。咁我諗呢啲都係事實上。政府係可以做多好多啦。 係尤其是公共車咧，譬如話以往政府都有啦，即係可能用個政策咧係點樣引導咧，起碼即係轉咗大批。譬如你私人，你都話可能係津貼你私家買車啦。咁但係譬如公用嘅，譬如巴士，好似你先講嘅小巴，咁你點解政府都唔有一個措施，慢慢將佢係即係將由一個咁用柴油轉到用一個電車咧？咁 特別當時候小巴或者小巴為例，當時候就話用 LNG 咁樣，即係天然氣咁，但係後屘咧發覺而家做嗰個小巴嘅廠商唔再做小巴，而家又會翻去做柴油咁樣。咁你柴油咁即係變咗倒退啦。咁你倒退嘅話，點解唔有一個比較積極啲？當然即係政府有一定嘅所謂綠色嘅咩咩基金啊，想搞綠色運輸啊，咁呢啲方向正確。口號都啱聽，不過咧就係個落實個時間表嗰個問題啦。咁你究竟幾快幾多？有冇一個 hard target？ 就係幾多嘅即係譬如隔離個城市就已經一下子已經變咗 100%。个巴士都系电动巴士啦，咁香港咧个路线图、时间表有冇跟进嘅配套呢一啲咧，就似乎咧系即系好似呢个申诉专员公署讲，喂，你系目标啊，定系你系愿景？咁愿景就咁就 得个讲字喎，好似 冇错。要目标嘅话，就一定要有一个所谓路线。圖時間表最終你想幾多個 percent 做到咩事？咁我覺得呢個係需要有個 hard target 咯。 係好啊。咁我哋不如呢個時間咧，請一位咧即係相關嘅朋友咧，同我哋傾下呢個話題啦。咁咧就係林盛偉，就係香港電動車會嘅創會會長。咁啊，傾下咧到底政府推動呢個電動車嘅政策咧，係咪啲配套不足咧？咁林盛偉你好。 喂 ，hello， 你好 ，系我啱啱听倾开咧，就讲紧政府呢、這个即系推行呢电动车嘅政策咧，咁啊最近新做专员都出咗声啦吓，咁就话咧就即系好多呢方面咧就推动就唔系好似以往咁积极啊，咁尤其是咧系讲紧啲充电设施嘅数目不足，咁啊呢个不足咧真系都几低啊，即系话咧政府即使啊再加咧环保署嘅讲法咧，就去到2022年咧总数只系得1700个啫，咁啊林盛伟嗱，咁你就系即系电动车会噶吓，咁啊到底對於而家即係香港用推動依個電動車同埋依個情況咧，真係依啲咁嘅充電嘅設施啊，或者等等咧，係咪真係嚴重不足，或者係影響因此影響到推動嗰個過程咧？ 哦，其實基本上而家我覺得香港電動車嘅充電設施真係超級嚴重不足嘅。咁你對應翻，其實基本香港大概有10万架電動車左右啦，咁但係相對應電動車嘅充電設施其實基本上係少好多嘅，咁再加上就話其實而家嘅電動車設施咧，好多時可能係放喺一啲唔係咁方便嘅地方啦，或者係有啲汽油車去霸佔嘅情況都係經常出現嘅。 但係我成日想問咧，嗱，譬如話你頭先講到有10万架。嘅電動車咁多啦，咁啊按照頭先講嘅環保署嘅數字咧，就到2022年咧，佢就增加咗千幾個公共充電器啊，公共充電器個總數都係得1700个啫。咁係咪中間相差個比例真係好犀利喎？係咪咧？ 系冇错冇错。 即系如果咁讲嘅话，到啲电动车有十万架，咁佢哋点样解决呢个问题嘅咧？其实嗰个电源啊，或者系插电嗰方面， 嗰、那个问题就冇啊，都系去翻呢、這个中电啊，或者系港灯个充电站咯。 嗯嗯。但系就设施嗰方面系唔够嘅，即系呢个系虽然有 绝对唔够嘅，而家绝对唔够。 吓、啊，有冇一个你觉得系即系国际标准嘅一个比例，车同充电啊喺一个城市里边系一个即系比较合适嘅一个比例同埋一个数目，你能够即系即系话到俾我哋听嘅咧？ 嗱，其实我会觉得大概如果你话充电嘅话咧。我哋充电咧就会同呢个燃油车有少少不同嘅地方，就系话基本上我哋系会有得充，我哋会充，我哋唔会去令到架车系完全冇电嘅情况之下先系充电嘅。咁、呢个就系我哋个驾驶嘅习惯嚟嘅。咁而我会觉得个比例方面可能系话你会系十架车就一个充电站，我觉得比例会比较合乎比例多啲。 嗯，咁如果你讲紧十万架，就即系意思起码要一万个即系充电嘅地方噶啦，吓 系冇错。 而家嘅充电位有几多啊？喺香港？ 呢、這个数字我谂都要睇翻政府，因为其实基本上除咗政府之外，其实私人嘅商场啊都不停喺度间充电位，其实呢个数字都不停喺度增长紧嘅。 嗯， 有咩可以做嘅？即系头先你讲嗰、那个即系霸占嗰个问题，即系 嗱，其实我觉得我覺得其實政府，我覺得係需要一個立法去控制翻一啲電動車車主啦。如果佢哋去充滿電嘅時候，而去霸佔個充電位，而充滿電之後唔離開啦，同埋一啲燃油車去霸佔充電位，其實我覺得係需要立法去監管呢樣嘢，我覺得係必須嘅。 嗯，等林盛偉，你講到呢個監管啊，又講下啲切身經驗啊，即係有陣時我都會揸車就去到停車場啦，有陣時冇人發覺佢充電位，佢真係冇架車喺度啦，咁又冇位喎。咁我都會拍埋去，咁但係如果按照你咁講，咁個車主又好咩嘅喎，即係好無奈、好被動嘅啫喎，其實 買電動車嚟。 其實就咁講啦，其實咁講，其實通常停車場可能都會有啲 case 話，哦，如果個停車場係冇位嘅，其實基本上可能佢之前都會有啲工作人員喺停車場入口嘅時候話俾你，哦，冇位啊，咁會有啲都會有咁嘅情況。咁一般嚟講，而其實而家商場嚟講咧，可能都係得嗰兩三個位或者兩至四個位嘅充電位，其實我覺得是可以處理得到的，暫其時係啦。 我想請教一下，係咪有啲即係充電位充得差得快啲，有啲差得慢啲啊？ 哦，係啊。咁其實如果大家係了解譬如電力供應嗰個模式嘅話，其實我哋充電車咧，其實基本上就會有13A 啦，即係普通我哋三腳插嘅時候都充到電嘅，但係嗰個模式係最慢嘅。 係， 咁大概每個鐘頭可能係十公里左右。 哦， 系咪而家政府嘅位即系 中电会 provide 一个可能系三上电，三上电基本上每个钟头大概系四至五十公里左右。 嗯，即系四倍咁快。 系啦，冇错冇错冇，三倍至四倍到左右个。 咁系咪话而家政府嘅停车场主要系头先你讲啲比较慢嘅插电为主啊？ 其实政府停车场而家咧系两样都有嘅，慢同快都有嘅。但系个问题不在于究竟去 provide 一个快定慢嘅充电，个问题系在于政府个管理公司基本上佢冇规管到有啲咩人可以泊入去呢啲咁嘅充电位度。 嗯， 咁呢个我觉得系最主要嘅问题所在。 即系要做啲管理，即系话一定系要充电嘅车先至可以泊入去，同埋唔好霸住个位。 是啦，冇错，因为其实个充电机都话到俾你听，究竟嗰个车系充满或者系未充满嘅。咁其实管理公司绝对知道嘅。咁而亦都我会面对个问，我哋面对嘅问题就系话，政府停车场可能佢都系希望想满足一个电动车嘅充电需要，但系某些嘅管理公司可能都会觉得，哦，梗系泊车紧要啦，因为我收时租啊嘛。咁所以就牵涉到呢个咁嘅利益问题，所以令到咧好多时充电设施咧都会俾一啲电油车去霸占咗咯。 嗯，而家我哋一般咧讲紧，而家即系主流都仲系即系话汽油车啦，咁啊有油站噶，即系习惯咗就冇油咪加油咯咁样。咁啊，其实你如果睇翻譬如外国有冇啲咁嘅经验咧，譬如话有整充电站吓、啊，或者政府用一个譬如话用政策，咁等于批油站咁，即系你可能好多点好多地方咁可以用嚟咧又加呢、這个充电嘅。有冇咁样嘅设计或者系即系咁样嘅做法又有冇用咧？ 嗱。充電咧就始終同入油咧個分別咧就可能入油我可能係五分鐘解決嘅問題，但係充電咧基本上我諗快極咧至少都要半個鐘。 嗯， 係啦。咁但係當然如果政府可以將一啲油站嘅批地可以轉為呢個充電設施嘅話，基本上我哋當然係歡迎啦。 嗯，但系外国嘅经验又点做嘅咧？你有冇啲譬如话可以即系同政府倾嘅时候，外边譬如如果行紧呢个方法噶啦， 经验咧 会点做咧？可以点做？ 就可能系一啲泊车咪标都有充电设施嘅。 哦， 系啦，即系可能我喺旺角泊低架车，可能佢都可以插电嘅。 嗯，即系话多好多啦，即系简单讲啊嘛，即系公共插电站。 而家嚟紧运输署，因为佢新嘅咪标咧。是用 Visa 卡去做繳費嘅，咁其實嚟緊佢哋都可以 provide 到咁嘅 service， 但係幾時做嘅事，這個時間表我哋就未知道。 嗯，但係按照你頭先講，你話如果全香港都有成十萬架嘅電動車咧，即係話電動車喺香港都算係受歡迎喎，係咪咧？可唔可以咁講？ 電動車其實基本上。我相信其实全世界都好，其实电动车相信是一个大趋势。 嗯， 咁呢个无可否认嘅。 嗯， 咁另外就话，我亦都觉得其实香港即系全世界嚟紧，其实基本上都会所有嘅燃油车都慢慢转为电动车。你见到各大车厂已经知道啦。 嗯。系咁，但系我哋一直就讲紧个配套设施就得唔得啦，吓，即系追唔上啦，即系呢个。 系啦，咁其实就其实政府今次咧去放宽或者去一个资助一啲业主立案法团啊，或者一啲旧嘅屋苑啊，去做一啲充电设施嘅配置，其实基本上我哋个会系欢迎嘅。咁但系我哋就面对即系、就是、会觉得有一个问题，就系在于如果因为。電動車始終都屬於少數，咁可能話哦，嗰座 building 可能係一百個住户嘅，咁可能係有一至兩架電動車，咁、而嗰一至兩輛車可唔可以令到業主立案法團去 make decision 去同政府申請呢一個咁樣嘅優惠呢？我相信係有啲商榷嘅。 嗯，咁其实除咗 呢个优惠咧，呢、這个优惠咧就必须要业主立案法团或者系相关嘅管理公司去提出去政府，先至可以去申请到呢一个咁嘅资助啊嘛。 嗯，其实呢啲除咗即系等你讲紧呢啲充电嘅设施之外咧，喺个税嗰方面嘅优惠，譬如再提供嗰啲譬如买电动车嘅税务优惠方面，又有冇帮助咧？即、就、系、是、对推动成件事。 哦，其实之前嘅免税优惠其实都是一个好重要嘅重点嚟嘅。 嗯嗯， 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其实电动车最贵系在于个电池同埋嗰个摩打。 嗯， 咁而电池同摩打其实呢个系最主要佢嗰个 production cost 嘅。咁而点解电动车咁贵，就是、因为佢要生产个电池。 嗯， 咁而。咁所以电动车个价格系比燃油车贵嘅原因就系因为咁样。 嗯。 咁而如果政府系冇咗个免税优惠或者冇一个大嘅免税优惠，其实基本上就好难去令到市民去由燃油车转做电动车。 嗯。即系个大规模大规模去即系希望啲人用就唔系咁容易啦，系咪？即系如果冇免税呢样嘢嘅话。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当然现在都是有一个免税，可能是那十几万的免税，或者是一换一。咁其实讲緊都是 maximum 可能都是十五万左右。咁但是现在讲緊电动车是即是一般来讲啦，即是 average 可能讲緊是五十万或者六十万的一部电动车。咁其实那个免税额其实是完全不足够。 嗯，林盛伟啊，都想问下你哋有冇做过一啲比较咧？香港喺推动呢方面啲电动车咧，同其他国家嘅比较咧，系咪算系落后啊？或者个情况落后？如果系真系落后嘅，落后几多啊？有冇得咁样去比较啊？ 其實我冇認真去比較緊我哋個地方其實係嗰個落後嘅情況係點。 嗯。 但我相信其實喺財政司司長未落實個電動車個150,000嗰個免税額嗰個情況之前咧，其實我哋完全免税嘅。其實基本上香港電動車發展咧，其實係全世界 number one 嘅。 哦，係嘛？即係好嘅，即係唔係差喎？ 是好的，但是当他落了那个免税额不是全面之后呢，其实是影响到个销售是非常严重的。 嗯，是好啊，那么麻烦你先啊。啱同我哋傾嘅就林盛偉，就是、香港電動車會嘅創會會長啦。咁睇嚟政府嘅政策咧，仲需要再配合嚇。咁但係如果稅務咧係可以咁大嘅幫助，咁點解政府唔喺稅嗰方面即係再諗一啲方法咧？咁好啦，咁今日我哋自由風嘅時間都差唔多啦。咁聽日繼續有自由風嘅，我哋聽新聞。